强调现行通识科的课程内容亦都涉及国家发展，改动是以课程目标和宗旨作考虑。如果学生不认识国家安全、宪法、基本法、国家发展以及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公平和不全面。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59宗同歌舞群组相关，令群组个案增至300多宗。确诊个案中13宗属本地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港怡医院护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60多宗。涉及歌舞群组场所亦都增加7间，多名患者曾经去过酒楼、酒吧、瑜伽班或者舞室等。当局呼吁今个月曾经到有关场所的人士做检测。歌舞群组多一名医生染病，他在富山村富顺楼地下兼职应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1至2度。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可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2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02，人民币6.5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7美元，卖出181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想要 尽力支持，尽力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吓直播室入边喺今天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嘅早上咧，继续咧都有八元都陪住你哋噶。出边啊21度嘅气温，咁啊都系喺叫做早上嘅时候啦，清凉少少。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当然啦，有八元都陪住你哋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同你讲下，今日啊星期五啦，咁啊快快乐乐，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愉快嘅星期五。咁啊，今天嘅工作祝大家都顺顺利利，做完之后咧，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轻松一下，咁啊迎接咧星期六日啦啊，同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咧短聚嘅时刻啊。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类好需要梦想，因为有梦想的时候，我们才会找到我们真正的自己。一个人呢，可能你天生出来家不是那么富裕，可能你会觉得甚至乎被很多人认为你是低微，不过你不可以没有梦想。梦想可以令到你站起身，因为我们会因为梦想而变得更加伟大。所有的成功者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大的梦想家，他们在冬天在火堆旁边一样可以很努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在阴天在落雨在很多雾里面，他们一样可以认清自己的方向。其实很简单，梦想这两个字，只要你能够持久坚持的，其实所谓的梦也都可以被你成为现实的。你属于你自己的舞台，有没有想过在哪一度呢？哪一个行业会是属于你的舞台呢？如果你还未见到的，快点找回自己。如果你已经见到的，努力去追。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一分的时间，飞跃千个梦。 穿梭于激光，翻滚似个小幻童，疾似风，心已急冲半空，集合着力量像电动在半空，一切以心波接通，草蜢般飞跃，遍织一千个梦。看今晚的霓虹，亦被我牵引入梦，能令到沉寂心灵难自控。看今晚的霓虹，亦被我牵引。 大家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咁啊气温会逐步下降，咁啊内陆日夜温差咧会较为大噶。下周初咧早上嘅清凉，而家21度，相对湿度79%啊。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1月嘅27号啦，咁啊星期五嚟嘅。啊，揭一揭报章嘅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关于理财嘅消息。虽然咧我啊对于理财方面就绝对唔讲唔上专家啦，不过睇睇呢个咧都好应该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嗱，疫情底下经济咧就持续下行啦。咁有银行嘅环球调查就发现啦，疫情令到大部分香港人咧管理财务嘅时候咧变得更加困难噶。嗱，唔少人咧就会选择增加投资以达成咧就财务嘅目标。达成财务目标，可能你每一个月本身有啲嘅供款嘅，又或者有一啲叫做贷款嘅目标，你需要完成嘅，咁都会用呢啲嘅方法咧去到帮你铺桥搭路，尽快完成。今次嘅调查咧分咗三个阶段进行嘅，好望下先。其中第三阶段咧就喺九月底至到十月嗰阵时咧就进行啦。访问咗咧就12000名咧，咁啊嚟自银行负责咧就系唔同市场嘅成年人。结果发现啊，有近六成嘅港人认为疫症爆发以嚟啦，管理财务越嚟咧就越困难。咁啊为咗改善财务状况，咁啊最少一项财务目标咧就喺受访者之中，咁啊都系觉得系比较上困难啦吓。嗱，28% 嘅调整每一日咧就一个叫做使用嘅金钱有几多，即系可能有28% 嘅人咧，佢哋就话到啦，每一日要用嘅钱咧都要重新再计算过。咁啊有接近40%嘅人啦，咁啊话到咧就系、是。要重新检阅手头嘅储蓄或者咧就系、是、投资，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好嘅回报嘅。嗱喺唔同嘅年龄嘅组别入边啊，咁啊以45至54岁咧啊最为进取，咁啊接近一半咧就表示啊，咁啊曾经分配更加多嘅资金就用于投资啦。啊，当中34%咁啊对储蓄同埋投资回报咁啊得到满意噶。啊，高于咧就系年纪较年轻嘅群组嘅。咁啊就好似譬如18至24岁，咁啊佢哋受访者咧就只有29% 嘅人咧就系满意嘅啫。咁啊佢哋银行亦都话到啦，啊疫情以嚟啊，咁啊注意到咧就系数码财富管理嘅工具使用量咧大幅上升。咁啊梗系啦。其实唔单止净系话到，因为疫情影响，譬如我自己咁样啦，就算疫情未嚟嘅时候咧，我都成日咧去到谂啊，到底网上嘅银行服务仲可以为我方便几多咧？咁样，如果下下咧要去排队，有阵时候譬如有啲钱要入啊，做一啲银行相关事宜咧，一见到银行嗰条队咧，我每一次咧都系耍手又零头咁样。咁如果即系譬如好似我呢一批人嘅咁。我哋對於一個叫做數碼管理嘅這個工具咧，當然咧就係歡迎啦，係咪？咁所以嗰個使用量亦都大幅上升啊！通過數碼渠道進行一啲叫做譬如信託經紀基金嘅交易啦，喺今年啊首三季亦都按年急升超過2倍啊！咁啊，所以都見到好多人咧用呢一啲叫做網上嘅工具咧，去到達到咧就自己一個叫做咩啊？頭先我哋所講叫做財務嘅目的啊！不过咧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啊喺任何嘅市场嗰度，又或者任何嘅买卖咧，我成日都觉得，一定咧就要审慎，咁样咧先至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噶。叫咩啊？出边风高浪急啊，风大雨大。祝大家一帆风顺。出面室外气温咧就唔系风大雨大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系稍凉噶。喂，暴风女神， 狂风冷风，怒似狂怒，巨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 夜朦胧，狂飙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细到大，当我听到呢一句嘅时候，其实我都会跟住阿谭校长一齐唱到啦。拉，今日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听紧啊，晨光第一线。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等我问一下钟哥起身未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好、啊、简单，你唔使问嘅。如果系未起身咧，就已经飞咗电话留言啦。咁如果你揾到即系听到我把声，我真系起咗身啦。 系啊，好好啊，即系每一次咧打电话嘅时候咧，啲身边啲拍档咧都系一定会听到我的电话，吓、啊、呢、這个令到我好安心啊。 啊，你放心啊，真系呢样嘢，系啊。我今日咧，即系同你心灵感应。 点解？点解？ 我原本谂住，哇，讲咩咧？我就想讲同储钱有关嘅嘢。 哦，系。 钱有关嘅，你啱啱就讲完。 系啊。 呢一个数码钱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咁啊，想讲下咧。嗱，我睇咗个报告，有两样嘢，我睇下你想听边样。 嗯。 一样咧，就系点解你会穷？一样咧，因为就系你点样可以唔穷？ 诶、欸，喂，即系我哋不如咁啊，钟哥嗱，而家咧嗱几分钟，我哋可以讲下我哋点解穷先。听完之后咧，第二个电话就问你，永远有冇办法可以令到我唔穷啊？咁样 啊，咁你真系问得啱啦。点解你会穷咧？我睇完之后我唔记得咗，所以咧我就继续都系穷啦。 你唔会啦，你几廿层楼喺度？ 诶，傻啦傻啦，讲呢啲真系嗱。咁我有个调查报告，咁就话即系分析咗好多个细节，就话第一样就系点解我哋叫做咩月光族啊嘛，即系个个月都清咁样。佢呢个咧就系话诶，我哋系在职人士，但系个个月赚翻嚟嘅钱咧都留唔低，咁就分析一下点解我哋会出现呢个现象。咁佢咧就下山3万字啦，因为佢写咗好多个 point。 我哋揾重点。 揀幾個講下啦，嗱咁佢話第一就好簡單嘅啫，因為你有不良嘅嗜好，嗱呢樣即係嫖賭飲吹嗰啲咁冇得講啦。咁另一樣咧就叫做你有生活上嘅不良嗜好，嗱咩叫做生活上嘅不良嗜好咧？你太中意買嘢啦， 係啊， 太中意食嘢，同埋要食啲貴嘢。佢話所謂嘅貴咧，永遠都係相對嘅，就同你嘅收入咧就掛鈎。如果你是搵好多你食好贵冇问题。 是啊冇所谓、啊。 但是如果你搵10蚊你食11蚊呢咁咪即係大洗啦。咁所以呢第一样嘢要喺食嘢嗰度要节制啦。 是。 好啦咁另外有一啲呢我就觉得好得意嘅。佢话千祈唔好养成一个叫做奖励自己嘅习惯。 咦、哎、喂呢、這个我哋成日都喺度讲喂返工咁辛苦要奖励自己喎、啊、钟哥。 是啦嗱咁佢话嗱如果你纯粹从心理上去讲奖励自己固然开心啦为咗做多辛苦奖励自己。但係调返转头喎如果呢个变成一个习惯、你慢慢样样嘢都想奖下自己嘅时候咁你咪买咗好多嘢囉即係我今日准时返工我奖自己。我今日准时放工奖自己。咁样样都奖嘅时候就大件事。 咁到时就唔系月光族㗎系日光族添啊。 真系日光族。 係啦。 嗱咁仲有一样呢就系、是、佢话千祈唔好惯咗依赖正话讲嗰啲数码付款。 哦。 因为数码付款如果你依赖咗大家可能都有呢个嘅经验。你唔知使咗几多 钱。係啊你真係按下个掣或者按一按你个指模认一认你个样子你啲钱就走咗㗎啦。 嗱咁仲有喎 如果我哋啲老餅咧，我哋以前一定有個概念，就係啲錢係一張張，你嘅一蚊蚊，即係一個硬幣 摸到嘅， 係摸到嘅，你知道有幾多嘅，有一個概念嘅。而家係冇噶嘛，因為全部係數碼電子噶嘛，甚至乎你連嗰本簿仔都冇嘅，你得個 number。 係啊。 咁你打嗰個 number 入上網，你見自己有幾多個數目字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太過依賴咗呢一個叫做數碼付款，你將來咧你就會完全冇咗個概念。喂，我究竟仲有啊，定還是已經冇啊？所以呢個習慣咧係要戒嘅。 哎呀，而家我哋啲即係叫年輕人或者而家去到香港人咧，大家就算食飯即係叫做 AA 翻嘅時候，都係用數碼嘅方式俾翻錢人啊。 嗱系啊，咁所以你唔知道銀包我做幾多錢咧，嗰、那個概念係唔同咗嘅。嗱、除非你真係好熟習點樣呢一個數碼上嘅運作。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提議大家你盡量你而家都要用啦，你個社會變成咁樣，係咪先？即係一啲嘅數碼付款啦、 啊。 但係唔好變咗依賴咗數碼付款。 係。 但呢個咧就可能同成個俾錢生態咧就背道而馳嘅。 係。 成個俾錢生態叫你大家用轉曬網上啦。 嗯。 但咧佢就話，如果你真係要轉曬網上，你都要有一個概念，大約係點樣為之你有錢啦，定還是你冇錢嘅？ 哦，咁我哋就要加強翻呢個概念，咁啊去到抗衡翻呢個社會俾我哋嗰種數碼化先得。 嗱，講住咁多先。 好， 咁陣間翻嚟咧就講下你點樣可以儲到錢。 哎、一陣間嗰個緊要啊，鍾哥，我轉頭再打俾你啊。 好。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冇错啦，星期五嘅时间 Happy Friday 啊！不过都提提大家，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吓。非洲紫罗兰咧今日非常之靓嘅，咁啊好似一朵又一朵嘅发白色花，不过咧个边边嗰度咧就有啲紫色嘅菌边喺度噶，品种亦都好多。咁啊，康文署辖下嘅香港公园嘅霍士杰温室啊，将会喺12月1日嗱嚟紧嗰个星期二嘅咋吓，开始咧就会举行一个叫做非洲紫罗兰专题展览。咁啊，市民咧就可以近距离观赏各种唔同嘅非洲紫罗兰嘅美态啦。嗱，今次咧就将会展出咧就超过300棵嘅紫罗兰噶，大概50个嘅品种咧就系非洲紫罗兰，包括咧就系特色嘅品种啦，例如咧就系花型分类嘅十字花、双色花、喷点花、重返花，咁啊以及咧就系叶形分类等等唔同嘅花种嘅。咁我自己就觉得系都值得去睇嘅。咁由12月1日至到咧就系出年嘅1月10日，咁大概为期咧就1个月嘅时间啦。咁开放嘅时候，咁啊朝头早嘅9点至到5点，咁啊喺呢个中居红棉道19号香港公园霍士杰温室。咁收费方面点啊？介绍得俾你嘅，免费入场，最紧要系咩呢？最紧要就系拎定相机啊！咁我哋就可以影好多靓靓嘅花花相啦。而家咧冇得周围搭飞机去旅行，我哋都要喺香港揾好多唔同嘅地方养下眼先至得嘅。呢个叫咩啊？除咗耳仔之外，眼睛都要一齐去旅行先得噶嘛。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提提你，天晴干燥，朝头早嘅时候天气系稍凉嘅。今日最高气温喂几多度啊？哦，26度。呢人黎明，眼睛想旅行。 你宇宙真阔，我翅膀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 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咁啊，当然啦，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咁啊，有晨光第一线朝早陪住你。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当局决定一次过进行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不会分阶段落实。当局正咨询律政司意见，如果有现职公务员不签署，官方必须采取的跟进行动。他强调，如果拒绝宣誓或签署声明，属较严重的事情，升迁一定受影响，但细节要同律政司沟通。被问到有关做法会否影响公务员政治中立，聂德权说，政治中立的意思不是站在这里不支持政府又不帮忙。至於日後公務員參與集會會否被指有違承諾，聂德权說，除了特定職系的人員，其余公務員有自由參與集會，最重要是不違法，亦都不會令人覺得和公職身份有衝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外國領事團和國際商務委員會成員會面，簡介新一份施政報告。林鄭月娥展述施政報告堅持一國兩制的一章，重新清楚了解特區憲制秩序十分重要，又強調港區國安法的實施讓香港恢復穩定，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會繼續得到保障。林鄭月娥說，香港會透過國際聯繫的主要優勢參與國家雙循環經濟策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決心加強與國際的聯繫，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她又介紹中央就七個主要政策方向給予的支持，表示歡迎海外商界把握當中的良機。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和王妃索菲亚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接受隔离。皇室发言人说，由于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王子和王妃当地星期三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和子女一起接受隔离。皇室发表新闻公告说，皇室成员今个月20号曾经在一个葬礼和主教堂一个房间，国王和皇后、女王处都接受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瑞典星期四新增5213宗确诊个案，再多51人死亡。政府早前颁布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场所禁止8人以上聚会，餐厅禁止在晚上10点之后售卖酒类饮品等。访问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启动的宪法改革有助稳定局势。拉夫罗夫和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在白俄首都明斯克共同主持两国外交部联席会议。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俄方希望白俄局势稳定。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宪法改革是白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阶段。他又批评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初步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在白俄罗斯推动颜色革命。白俄罗斯8月9号举行总统选举，官方公布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以80%得票率胜出连任，之后明斯克等多个城市持续发生大规模示威，质疑选举舞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6:35嘅时间，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咁啊空气方面啊属于2-3啊，咁啊属于低水平，因为空气好嘅。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6度嘅。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道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希望大家今天咧都系感觉得到 Friday 啊，星期五俾你嘅一个快乐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今日咧星期五嚟嘅，不过在地球的另外一面、啊、美国他们就说到今天呢是黑色星期五，喂又不是13号、哦、今天27号、哦、为什么又会叫做黑色星期五呢？黑色星期五今次这个呢就是并不是我们平时讲的黑色星期五了，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超级的购物日来的。在早期、啊、没有电脑的年代，记账都是用纸笔的，仲有筆上面有咩？有墨啊嘛！嗰陣時啲筆咧就自自然然咧就係、是、沾滿咗好多嘅墨水嘅，咁啊用墨水筆，咁啊受制於即係顏料嘅成分啦。咁啊以前最初嘅時候，墨水咧基本上全部咧都係黑色、紅色同埋藍色。誒、欸、係、哦，我細個讀書寫字嘅時候咧，都係最主要用呢三種顏色嘅原子筆噶。记账的时间就很简单地分了不同的颜色啦。如果是有盈余的时候，喂有钱剩，公司赚了钱，就会用黑色的墨水去写出来。但是如果一旦见红，你就明白了，用红色墨水写了出来的意思就是解赤字啊。啊，感恩节都是在星期四的时候的，咁啊好多人都会放低自己的工作噶，咁大家上星期五呢、啊、又要翻工，咁啊又冇乜机会去到买嘢。其实咧12月份啦，啱啱即系差唔多就嚟到嘅时候咧，好多嘅外国人都会好紧张啦，圣诞节啊同埋新年佢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咁佢哋已经一早咧就谂住喂12月头嘅时候啦，11月尾都已经可以咧就俾大家去到咧就系消费，喂买定礼物又好，或者买下啲家庭所需要嘅用品都好。一开始的时间他们就会将、由于星期五就想着做促销的关系，所以呢又跟这个黑色墨水有关，变成了真的又叫做黑色星期五了。一开始的时间就不是有很多美国的商家就看好这一天，不过慢慢呢自从有商家开始不如星期五的时间，我呢就特别这一天的黑色星期五我就早可能2个钟头开铺、啊、竟然间就发现，喂我早2个钟头开铺，迟1个钟头收铺，原来我的营业额呢是可以多很多的、哦、可能多了 50%、60%。 于是乎呢、啊、很多的商家见到之后有样学样了。美国很多不同的大型品牌公司他们都开始就将他们自己营业时间越来越早，收工的时间越来越迟，特别是放在这一天的时候 Black Friday。 他们更加有些在星期四半夜的时候已经喂我们已经一早开工的了，准备定你们入来消费，这种策略都有的。但是工始终都是要回的，你以为个星期五都会请假去 shopping 的吗？不是的。所以呢、啊、又变了第二个日子，是什么呢？Cyber Monday， 即是网络星期一。 這個呢就專係為咗一啲叫做錯過咗星期五去到超級購物日嘅時候呢錯過咗嘅普羅大眾啦，特別為佢哋設咗呢就係 Cyber Monday， 咁等佢哋可以喺星期一嘅時間呢透過呢個網絡彌補返佢哋冇辦法呢就去買嘢嘅去行入鋪頭買嘢嘅一個機會。其實即係說穿了咪真係又係促銷囉，係咪？咁變咗由星期五開始，由一日啦，今日開始呢就變成一個星期，甚至乎又過咗第二個星期。總之呢段時間呢，嘩，你都見到真係購物都買得幾犀利㗎，已經唔係淨係女人，男人都會瘋狂咁樣購物。所以呢一陣間打俾鐘哥嘅時候就要聽埋，買呀買咗啦，喂，我想脫貧有咩計仔呀？喂，小心女人 Sammy 鄭秀文，室外溫度21度，相對濕度 78%。 繼續聽緊嘅係晨光第一線，有白元路喺度，早晨呀。我哋除咗要小心女人之外，女人唔使小心嘅，我哋系要咩啊？小心病毒啊！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等我打个关键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 又系我啦。系咧，我先问翻阿白元浩先。我哋话讲话你点样可以悭钱，你仲记唔记得？ 我记得，就系、 真系记得， 就系唔好买嘢嘛，即系唔好成日奖励自己嘛。 啊，起碼都記得一樣。咁恭喜你啦，你已經開始進入咗可以呢一個階段啦。 耶， 點樣可以儲到錢啦？ 成功嘅第一步我已經開始咗啦，鐘哥。 成功第一步啦， 係啦係啦。 咁跟住咧，呢度又係下山三萬字啦，因為佢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教你點樣儲錢嘅。 嗯。 咁有兩樣咧，我就幾值得推介嘅。 係。 嗱，第一樣咧就好簡單嘅啫，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儲蓄比例。 哦，儲蓄比例 係。你最低限度，你賺十蚊要儲一蚊。最低限度，咁都 係 一個咩啦？咁譬如你10%，咁呢個都正常嘅， 合理啊，可係。 咁有啲人咧就去到好極致，就儲一半，就使一半嘅。嗱，呢個當然咧就牽涉到究竟你賺幾多錢，同埋啊你嘅生活使費有幾多嘅。 嗯。 原來你譬如你賺十蚊，但係你最基本生活使費都十蚊，咁就冇嘢講啦。 嗯。 咁如果你譬如你可以賺15蚊咧，咁可能你就可以。是不是可以儲個半或者儲3蚊？咁如是者就睇下你自己嘅收入情況， 嗯， 而去控制你呢個儲蓄嘅比例。 明白。 但係一定要有， 係 即係一毫子都係錢啊嘛。咁你慢慢儲啊儲啊，你就會開始有啦。 係，即少。 咁因為就算你想做投資，你都要自己 儲到第一桶叫做投資嘅基金翻嚟，你先可以儲到咧。 明白。 好啦，另外呢樣咧，我就更加推介嘅就係叫做永遠要令到自己生活喺一個唔係太富有嘅狀態。 誒，係點樣咧？呢個 嗱，記住，如果就算你係富有， 嗯， 你都要令到自己我唔係好富有， 嗯。 咁呢啲咧就係你平時降低曬你日常所有嘅生活水平， 嗯， 但係又唔係至於要你叫做即係喂，我唔係食都冇得食喎。嗱，即係當然咧，有好多朋友們可能喺就算喺而家我哋身處緊嘅地方咧，真係可能係入不敷支、手停口停嘅，係嘅， 嗯。 咁、 嗯、 但係如果你嚟撇開呢一個比較大家辛苦啲嘅狀態， 嗯。 就算我哋叫做啦，即系都揾到叫做勉強維生到嘅， 嗯， 都唔好俾自己叫做特別升級自己嘅生活水平， 係即係唔好因為賺多咗，我突然之間會覺得我要豪啲，就唔好有咁嘅心態啦。 甚至乎係如果即係如果你好彩啊，賺得多嘅、 啊， 都唔好過一啲奢華嘅生活， 嗯，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簡單啲生活咯， 嗯， 咁呢個好簡單嘅啫。譬如我而家賺超級富豪嘅身家啦， 嗯， 喂，我可以一日使幾億嘅咁，但係你係咪真係一日使幾億咧？ 係啊，邊度食到咁多？如果淨係講話食到，係咪先？ 咪就食到嘅，我呢餐晏我都要專登包架飛機飛去第二度，即係而家唔得啦，即係以前我要飛去巴黎食早餐咁冇得講啦。 咁啊， 咁但係你唔可以經常有呢一種嘅生活模式啊， 嗯。 即係除非話唔係我啲錢夠我使過世嘅喎，嗱咁又另類啊，又即係又另作別論啦、 啊 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自己為咧，我就奉行咗呢一種嘅生活態度好多年啦。 嗯， 即係譬如買衫為例， 啊、 我有得著 OK 嘅喎而家， 哦、 啊，又或者係我唔一定要追求一個牌子上嘅滿足嘅喎， 係。 咁或者食嘢，你都見我食得好簡單，我有得食我覺得開心， 係啊係啊。 你哋聽到嘔噶啦嘛？嗰句我成日都話，我食乜嘢唔緊要，最緊要同邊個食？ 同邊個睇啊？ 咁、啊、我會追求喺呢一方面上邊嘅滿足，多於係究竟我使幾多錢啊？ 嗯、 我咪使好多錢啊？係咪可以用財富去威俾人睇啊？即係唔係呢一種嘅？ 要好似鐘哥咁樣咧，將世間上所有嘅嗰種奢華睇到好似浮雲一樣，又係另外一種態度嚟嘅。 這個當然是要有啲經歷啦，咁又調翻轉頭講，喂，梁永莊，你以前細個都買名牌啦，咁樣，咁係嘅，咁但係我冇沉迷喺嗰度咯， 係， 即係要俾自己行去第二個階段，就不能夠而家仲係，哎，攞個咩幾多錢嘅包包出嚟、 嗯， 又或者係點樣，就唔係嗰啲啦， 明白明白， 即係另一個方向， 知道知道。 嗯， 哦，咁啊呢啲方法咧就可以帮助大家脱贫啦。嗱，我头先钟哥赞咗我啦，我啊记得咧就千祈唔好乱咁奖励自己，我啊踏出咗成功嘅第一步啦，跟住落去咧就有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继续行落去咧我就可以脱贫噶啦，钟哥。 跟住你记得你一路行落去嘅时候，你就唔记得咗第一步啦。 哎呀，所以成日都要喂搵阿钟哥提一提我先得啦。 好啦，阵间见啦。 好啦，一阵间见。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啊，安安。 早晨啊，早晨。 系啊，咁啊，精神啲好紧要嘅。咁但系讲到我哋嘅花园入边咧，有冇啲乜嘢嘅园艺啊、花卉，你觉得佢哋值得推介俾我哋嘅听众种下嘅咧？ 种下咧就一定会啦，但系唔种咧摆咧都好靓嘅。咁我就嚟到圣诞节咯，咁、 嗯、 我梗系要介绍一种花俾你啦。咁大家都会叫佢做圣诞花，你知唔知咩叫圣诞花啊？ 吓，圣诞花咪就系、是、红色好多靓嘅叶嘅嗰只咪圣诞圣诞花唔系学名嚟噶啦， 梗唔系啦，人哋叫一品红啊嘛。 哇，个名咁中国嘅，突然之间， 啊不嬲，人哋咧都系本身人哋个学名嚟噶，就系叫一品红。咁大家见到呢只，点解呢只花净系圣诞节先至认得出嚟嘅啫？咁所以就打叫圣诞花啦。咁我就考下你啦，你都未点样形容佢啊？ 圣诞花个样咪就佢啲叶咧都系红色嘅，咁而且嗰啲叶我觉得咧都系非常。 之鮮豔啦。咁啊，同埋咧，我記得一樣嘢就係，佢中間有陣時會有一大片嘅紅色嘅花都會喺度嘅。 嗱，咁咧就係我就成日想考下你嘅，但係考到你一半啫，其實真係好叻嘅小白。咁因為其實聖誕花咧真係有花嘅，咁但係大家就以為咧，好多人啦，我哋咁聰明啊，就係以為側邊嗰啲紅色嘅咧都係花嘅，真係紅色嘅葉嚟嘅。咁聖誕花其實係咪真係成盆都係葉啊？其實紅色嗰啲一塊塊咁快，其實咧係有花嘅，就是、中間大家都唔為意嘅嗰個先至係花，就好細粒黃色嘅喺中間，大家以為係心啦，其實嗰朵就係花嚟嘅。大家細心啲睇，其實聖誕花只係得所謂聖誕花，其實就係得中間好細好細堆嘅黃色嘅小花，側邊紅色嘅都係葉嚟嘅， 都係葉嚟嘅。 係啦，咁佢咧其實就係喺中美洲係原產於中美洲，咁而家全世界周圍都有㗎啦。 呢、這個我又唔知道，我以為佢原產都係歐洲啊呢啲地方，因為佢通常都係因為聖誕先出嚟。我諗住佢係聖誕老人咧派禮物嘅時候一次過派埋，咁啊連埋啲花一齊咧由歐洲啊嗰度咧就帶到過嚟添。 聖誕節其實唔係就歐洲嘅，係其實 全世界啦而家都 係啦，但係墨西哥嘅呢個故事係墨西哥嘅。咁、 但 係時間關係咧，我就唔講，我就喺我哋喺網頁嗰度再講翻。其實係由墨西哥，對於墨西哥人嚟講咧，呢、這個聖誕花咧係特別有特別嘅意義嘅，佢有佢嘅故事嘅，所以佢原產其實唔係歐洲啊，係中美洲。咁跟住大家就係而家全世界都有。咁我就講下點樣養護先啦，我哋最重點。 好啊。 咁嗱，其實好多人咧將呢啲聖誕花一品紅咧就擺室內嘅，但其實唔啱嘅，好快凋謝。 係、 我細個嘅時候咧都試過將佢擺喺即係屋企入邊嘅，因為即係只得室內冇露台啊，咁啊淨係擺室內。咁其實咧唔夠一個禮拜咧，啲花葉啊紅色嗰啲咧跌曬落嚟啦。咁就等於已經唔弄得啦。咁但係如果你有陽光之下咧，其實可以擺到係大家都知擺到 New Year 新年啦，擺到農曆年都得㗎。其實係由呢個十一二月擺到二月嘅花期係好長，但係你一定要有陽光。 係哦，咁嗱咁啊啱啦，嗱，因為呢一個花咧都紅當當啊嘛。如果能夠擺到農曆新年嘅時候咧，其實都切合主題。我哋中國人過年都係紅當當啊嘛。 係啊，其實我就擺到我擺到新年嘅，即係十二月30号啊，倒數一月一號嗰啲嘅啫，我就擺唔會擺到過年，因為過年我哋有過年嘅花嘅。咁但係呢個咧，其實點解你咦咁多人中意擺公園，即係聖誕節時候擺公園啊，或者將佈置咧，就因為佢個花期比較長一啲嘅，咁所以擺室外咧，其實就係可以 last 得好耐啦。咁佢就曬八九個鐘都 OK， 佢好中意太陽嘅。 係、啊。 咁就係啦，但係水佢都中意嘅，但係又唔可以太多，即係又係嗰種啊，自己拿捏得好啦。見到乾嘅時候就要淋啦。咁我由頭淋到個腳，就唔需要太濕嘅，就唔係水咧攞幾塌塌咁樣，咁就唔得嘅，唔可以滴水嘅。 係，喂，安安啊，我見到有陣時啲葉咧就唔可以淋水嘅，即係要淋水直接落啲泥嗰度。其實聖誕花佢嗰啲葉咧咁紅當當咧，我淋水淋得多會唔會甩色啊？或者又阻住佢呼吸啊咁樣嘅咧？有冇啲咩特別注意啊？ 嗱，甩色咧就唔會，但係咧你要指就佢葉咧，嗱有一種會嘅，嗱而家啲粉紅色嗰啲咧會即係再將佢可能有啲係染個顏色嘅，唔係鮮紅色嘅，而家好多噶。其他顏色嗰啲咧就要留意一下啦，一定唔可以噴個葉啦。咁但係盡量咧喺咁薄嘅葉咧，啲葉咁薄咧，有啲葉好厚嘅，有啲蠟質嘅，呢啲係冇噶嘛。咁你一噴嘅時候，你會發覺佢已經凹噶啦。咁變咗好似一張紙咁樣，你噴到佢濕咗，咁咪個形咪 掉咗啦。 即係係啊，就掉咗啦，就唔好啦，咁有機會會甩落嚟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花都雖然係噴泥嘅啫，咁面咧你可以噴，但係咧唔係話好唔係肥，唔係開水又肥。嗰啲就好似噴霧啦，就即係喺即係我哋而家好中意嗰啲噴霧啦，就係喺空氣裏邊 噴霧噴啲濕氣出嚟嗰只。 冇錯冇錯，就唔好直接係啲水射落去啦，咁就唔啱嘅呢只咁薄嘅葉。係仲有啲咩問題咧？ 冇啦，都明白曬㗎啦。咁大家可以喺聖誕節之前咧準備一下呢一個嘅聖誕花嘅， 差唔多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個價錢都唔係好貴啫嘛，幾十蚊就有一盆，定係再平啲都有啊？ 嬲都好平嘅，十幾蚊，你可大可小咯。有啲可能係得個手掌咁大㗎，好得意。大家屋企可能唔一定要擺好大盆，可能擺喺即係想話，我哋得細細個嘅窗口仔，咁我擺嘅係擺細盆又有，十幾蚊又有，好大盆嘅人咁高，即係人咁高咁大嘅都有嘅。咁啊，所以係啦， 適隨轉變啦， 冇錯。 好啦，唔該曬安，咁啊，下個星期再見。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 Coffee Time。 啊，其实我啦，又或者系头先听到阿崔杰同把声啦，我同佢咧都系有养狗嘅，又有养狗之人嚟噶。啊，睇到呢一个嘅新闻消息咧，都几关我哋事噶，系咩咧？咁我哋又可以借下镜，又谂一谂啊，如果系自己又会点做咧？嗱，部分嘅餐厅咧就允许啊宠物咧就入内用餐嘅。咁啊，日前啦喺外地方面啊，呢个唔系香港嘅，外地啦，外国啊，咁啊边度咧？台湾一名嘅女食客咧就喺餐厅用餐嘅时候发现。然就隔离台的狗主就直接用啊这个铺头入边嘅餐具，咁啊直接咧就喂佢自己只狗仔。咁佢咧就话到啦，呢一个嘅行为咧真系并非人人都可以接受噶。咁佢咧就将呢件事咧就放咗上网啦，引起咗咧就系好多嘅讨论。有啲人咧即系大部分啦都话喂真系唔可以接受啊！有啲人更加表示啊，我自己虽然都系爱狗之人，但系对呢一种嘅行为咧，亦都系唔能够太过认同噃。今日亦都话到啦，其实咧有阵时铺头都应该咧就系、是、出下声。虽然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措施，方便爱狗之人，咁但系如果有阵时嚟得太随便咧，又会影响其他食客嘅。嗱，我自己咧都会带自己嘅宠物去到一啲宠物可以入内嘅铺头嗰度咧就系进食嘅。每间嘅铺头咧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规则嘅，有啲咧就好好嘅，即系先小人后君子最紧要。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可能个店员已经同我讲啦，呢一只嘅宠物狗狗啦，佢只系能够可以坐喺地下嘅咋，你可唔可以啊咁样？因为有啲狗主可能真系太锡佢嘅狗仔啦，佢会坚持咧，狗仔一定要坐喺凳上面嘅咁样。咁我咧就每一次都会咧就问清楚嗰个嘅大家可以接受嗰个嘅规矩系啲乜嘢啦。如果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只狗仔可以坐喺地下，咁啊用我自己嗰个嘅一个饮水兜或者准备少少食物俾佢咧，咁啊放喺地下嗰度食咧，咁餐厅普遍嚟讲咧都系会欢迎噶啦。好啦。如果我去到一啲佢唔介意宠物狗狗可以坐埋上张凳嗰度嘅话咧，虽然系咁样，我自己咧都会咧就系同个店员讲，不如你俾另外一张凳我放喺侧边，然后等我只狗仔可以坐喺嗰度啊。咁如果你话餐具方面啊，或者饮水嘅盛器咧，其实咧你都可以问餐厅。你会唔会有啲专系俾狗狗仔用嘅一啲嘅餐具或者装水嘅一啲嘅兜咧咁样？通常佢哋都会有咧，就系、是、准备定俾一啲狗主忘记咗带嘅。咁如果我就自己带咗啦。如果系真系你忘记咗带嘅，其实问翻店员攞咧都一样可以噶。咁其他嘅客人食客咧就入到去铺头嘅时候，感觉上咧就大家守规矩，感觉咧就会舒服好多啦。只要一人行一步咁啊。好多嘅问题都唔会有咁多嘅误会啦。如果啲人唔接受宠物咧，即系坐埋上台，甚至乎咧就系同你用同样嘅餐具嘅话咧，有阵时为己为人，自己都应该谂下点样做先至系最啱嘅。 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常规化般跟随。大活动，欢迎也从热情一派派脆，任何事亦能像精粹般精粹。大活动，每人大一岁。在流动，在流动，酒与咖啡因作动，谁要淡雅过忘了渴望，就如石头愿浮在半空而失重，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放着谁，亦能像规划般干脆。大活动，欢迎也从热情一派派脆。任何事，亦能像精粹般精粹。大活动，每人大一岁。不了解，不了解，就连梦想都放大。就似汉朝横流过一街，就如被无限条乱发斗成活埋。但是这是快乐，谁不快？觉得激动便流泪，伴上了花蜜便流醉。每次试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憔悴，怕过于激烈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放纵谁，亦能像威。 七点钟之前，我哋一首歌，佢系霆锋嘅《What the Fever》。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啊！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教育局长杨润雄宣布通识科维持必修必考，但评级只分为合格或者不合格。课程内容包括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和法治等，亦会提供内地考察机会。教科书必须审批，通识科日后要改名，现正修读高中通识科的学生将不受影响。杨润雄说，通识科自推行以来争议并没有停过，会根据通识科的课程宗旨和目标精简课程内容，相信会减去原有内容的一半。杨润雄强调无意将通识科转为国民教育科，强调现行通识科的课程内容亦都涉及国家发展，改动是以课程目标和宗旨作考虑，如果学生不认识国家安全、宪法、基本法、国家发展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关系，是不公平和不全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一至两度。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hanks. 多谢晒你啊！每日咧又要帮手照顾我个女啦，又要洗衫啦、煮饭啦、抹地啦、吸尘啦。 格 Mary， 唔系咧，你等我讲埋先啦。我觉得你每日做嘢真系好辛苦啊。平时咧我都唔会点样多谢你，但系藉住今个感恩节，我真的要同你讲声多谢啊！ 等先，做咩啊？我系格先生 哦。 Beautiful Sunday 嘅格 Barbie、格先生都要趁住感恩节多谢屋企嘅家用姐姐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前两日翻咗嚟香港啦，你过嚟酒店同我见下面啦。 梗系唔得啦！ 哇，咁耐冇见你都托我手啫？ 唔系想拒绝你啊，但系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喺隔离期内未经授权人士许可，一定唔可以离开酒店房间，同埋唔能够接受探访噶。 唉，咁我哋视像通话顶住当先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有机冇机，有机冇机。 家俊，你喺度做咩啊？成地都系花瓣啊！你搣咩啊？ 究竟佢系有机定系冇机咧？ 系拎张上嚟望下先。 嗱，有图有真相啊！ 吓，棵菜嚟嘅。 吓，你系讲紧棵菜系咪有机食品咋嘛？ 唔系讲咩啊？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Sam 上抽实验室》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应该问边个咧？噔噔噔噔，佢系 Sammy 啊，早晨 Sammy。 系啊，通知啊 ，Sammy 啊，先同大家讲咧，一个封路措施先啦，就系喺港岛嘅坚拿道东咧，仲系有爆水管啊。咁啊，坚拿道东咧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咧，就唯一行车线咧都仲系封闭嘅。咁而家啲车咧系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入去坚拿道东嘅。咁隧道方面都 OK 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瑞丰花园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方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 嗯，路面方面都算系咁。喂，你会唔会我哋以后想叫你做通姐噶？ 咁又路路畅通啫，其实都系想大家。 系嘅，系嘅，系嘅。 系啊，系啊，我话考下你啊，小白。 乜嘢啊？乜嘢啊？ 平时咧， 最中意你考 我哋嗰啲咧，交通灯咧，揸车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时过马路，即系行人用嘅过马路，系啦，交通灯啦。其实咧，系咪个个秒数都系一样嘅？ 诶，唔同喎。嗱，我自己就係駕駛人士，亦都有做行人㗎，係咪先？咁、我發覺每一盞嘅交通燈呢，就算我講駕駛嘅時候呢，我紅燈等嘅時間呢，每一盞係不一樣。但係我發覺呢，其實我去返同一盞嘅交通燈嗰度呢，佢有機會每一次呢係差唔多㗎。即係例如當我呢一盞燈我一轉咗，我需要轉咗嘅，佢一轉咗左嘅時候呢，我可能用特定嘅時速去到行去下一盞嘅交通燈呢，我是可以過到那一盞燈，但是如果我知道慢了10公里的，例如那個盞燈原本行50我就可以過到的，但如果我行慢慢我揸40公里，那盞燈我就過不到了，即是代表它那盞燈的時間呢其實已經設計好，但是呢 是、 我又發覺一件事，耐不耐它會轉的，即是它耐不耐可能譬如半年或者九個月，這盞燈它紅燈的時間呢改變了。 咁都係真嘅，因為咧之前咧我哋試過去運輸署嗰度參觀啊，咁咧原來佢哋嗱，首先嗰個現場環境咧就好多好多鏡啦，比我哋擁有更加多嘅鏡頭啦，我意思影住落去。 鏡頭 係啦，鏡頭。 我以為做咩有嗰度咁多鏡嗰度，啲人要照鏡 頭。鏡頭佢哋有好多啦，而且佢哋嗰啲功能又可以放大啊，睇你睇清楚係啊，咁樣嗰啲。咁 全部都係高清嚟嘅，佢哋嗰啲係嘛？ 都大部分都係喎，但係有時可能有啲橋面遮住咗嗰啲位啊，冇办法啦。 遮住就唔好挤个位啦。 系啊，但系咁就你啱啱讲嗰个系正确嘅，因为我记得当时候有啲运输署嘅职员同我哋分享咧，就话其实关于路面嗰个流量啦嘅影响咧，佢哋就会改变咗个交通灯。即系简单啲嚟讲，如果少人行嘅，就咁嗰个路面嗰个揸车嗰条。嗰、那個盞燈咧，佢就通常都係綠色咯。 哦、 如果嗰個行人其實下面廣播道下面 路口嗰度， 路口都係比較少行人綠燈嘅， 所以就 係啊， 所以就經常車都可以行到啦。 係啊，所以就佢都係會睇翻調節嘅，因為譬如話配合。可能例如咧，譬如話配合警察做嘢啊，或者啲咩啊，咁可能嗰啲燈都會有改善噶，即係都會有改變。 咁大家得閒留意一下啦嚇，咁啊睇下你嗰盞燈咧又係等幾多秒又可以過到啦。好，唔該曬 Sammy， 唔該曬通姐啦。咁天氣方面咧，要問一下 O 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出邊嘅天氣如何呢？ 哎，今日个天气咧，先讲温度啦， 冻冻地。 睇紧温度咧，系啊，真系冻咗，估计两三度添啊，有。咁啊，一阵详细嘅温度等小白报一报啦。不过感觉上今日就凉咗啲嘅，都唔系凉咗啲，都凉咗好多，好明显。同过往嗰几日有啲差别啦。咁跟住能见度咧，都系相当之高嘅。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啊，乜都睇得到晒咁啊。九龙呢一边又系啦，咁啊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啊风方面就冇乜嘅，就唔好以为话喂好冻喎，好大风喎，北风起咁样咁啊，未至于系咁咯。极其量个说法就话可能有啲秋风，咁啊大家今日都要着多件衫啦。望到咧街上边嘅行人啦，咁今日咧做运动嘅人就唔多啦，不过咧遛狗啊，即系放狗嘅人咧。就多翻喎，咁啊睇到哇，唔止個叫主人咧，著多咗衫啊， 线啲狗仔都着翻。 唔系啊嘛，而家都系廿一度，咁快就俾啲狗仔着衫，啲狗仔唔晓冻噶咯，到时。 系啊，咁我冇养宠物啊，不过我估佢都系朝头早贪得意咁样自己冻啊，帮只狗都着埋衫咁样，嗰只狗仔系着咗件 Superman 嘅衫咧，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希望咁多位听众朋友啊，都系一个啊超人嚟嘅，可以咧，首先。超人第一樣嘢，除咗有超能力咧，就係做到啲人哋做唔到嘅嘢，就係咧可以準時起身翻工啊！ 呢樣嘢好緊要啊，係咪？今日難得今日阿 O 都話咧，出邊嘅天氣都真係算唔錯啊，係咪？早啲起身吸下啲新鮮空氣啊，大家好唔好啊？ 冇错冇错，咁啊详细嘅天气咧交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咧，天晴干燥啊，早上天气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6度嘅，咁啊吹清劲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北风都起噶啦。咁啊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咁啊气温咧会逐步下降噶啦。内陆日夜温差会较大噶，咁下周初早上咧系清凉嘅，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Francis 啊，早晨 Francis， 诶， hey， 早晨 Bobby， 嗱 Francis 下个礼拜咧就已经踏入今年嘅最后一个月，即系12月咯。嗱，睇翻呢一年咧，其实全球咧都受到咗新冠病毒嘅困扰啦，而香港咧最近亦都系爆发咗第四波嘅疫情。嗱，有科学家咧就话啦，呢次嘅疫情危机咧系令到温室气体排放量下跌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解构下咧？其实乜嘢为之温室气体排放量下跌咧？系咪真因为大家都足不出户，所以就有呢一个嘅改变咧？ 即系呢个温室气体其实就系人类活动造成噶啦，咁就系佢系导致到即系地球升温啦，气候变化。嘅原因嘅，咁温室气体有好多种，咁而烧煤同埋石油呢啲化石燃料排放嘅二氧化碳咧，就其中一种最主要嘅温室气体。有科学家咧就尝试去搜集同埋分析咧各反映佢哋嘅能源消耗嘅一啲嘅实时数据，例如系电厂嘅发电量啊、飞机嘅航班数目等等啦，就估算下咧今年嗰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嘅变化嘅。咁而其中一项嘅研究正正就指出咧，今年上半年嘅每日平均排放量咧系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咗8.8%。咁而其中咧，路面运输减少对于个减排贡献系最多，就占整体嘅减排量咧系有40%咁多嘅，跟住咧就系发电同埋工业就分别咧占咗22%同埋17%。 嗱咁样听咧，其实都系因为疫情期间咧，大家可能好多 work from home 啦，有啲地方封城啦，甚至乎系经济活动啊、经济链啊等等咧，全部都系疫情嘅打击咧，引致到啲工业活动都少咗嘅。咁但系其实咧，系唔系真系话减少咗二氧化碳嘅排放咧，就等于一定系好咧？ 知道咗真相之后咧，就可能会有啲失望啦。虽然温室气体排放嘅总量咧，在短时间里面跌了很多，但是呢对于即我们现在面对的那个气候变化的整体的帮助作用呢就不算是很大的。今年七月呢，美国气象监测站就观察到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水平呢是比前一年同期是上升的。而另一个在澳洲塔斯曼尼亚的监测站呢都观察到相同的现象。即使而家係即係呢一年啦，實施封城嘅措施啦，但係大氣中嘅二氧化碳濃度水平咧，係仍然處於一個創紀錄嘅高水平。咁即係點解咧？即係大家可能好不解啦，明明話即係總體減少咗，但係濃度又高咗咁。咁其實二氧化碳呢種温室氣體咧，係可以逗留喺大氣層裏面咧，係好耐好耐，講緊係咧幾個世紀咁計。而我哋今日面對嘅全球暖化問題咧，就係、是、正正係200多年前咧工業革命開始，我哋大規模用化石燃料啦，一路一路咧累積到而家。咁所以你話啊減排咁都係好事嘅，但係就唔會話好快咧可以抵消到一個咁長期嘅問題咯。咁所以持續嘅大規模嘅长远嘅减排咧，先至系即系应对呢个危机嘅关键。 嗱，我哋一方面咧就好希望个疫情可以尽快过去啦，但系到时咧一谂到话嗰啲公益活动恢复翻啦，又可能会有好多人可以咧搭飞机去旅行啊，周围去嘅时候咧，咁温室气体嘅排放量咧又会增加翻噶咯，咁我应该点算好咧吓？ 是啊，所以呢一方面即係我哋係即係采取一啲有助经济即係复苏嘅措施啦。第二，我哋希望呢啲嘅措施呢同时对于呢嗰个减排呢係有一个帮助。咁呢去即係尽量去即係应对呢个即係矛盾啦。 我记得呢喺施政报告嘅时候呢都听到香港话呢喺2050年呢都要达到呢一个碳中和喎。Francis, 不如你又分析一下其实呢啲建议呢对于我哋嘅未来同埋我哋咧会有啲咩影响啦？ 其实咧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喺个几星期之前咧公布咗长远减碳咨询嘅结果嘅，咁就建议政府去制定即系呢个目标啦，就即系2050年咧，我哋就要达至到碳中和。咁而啱啱出炉嘅施政报告咧就即系确认咗呢一个目标啦，仲话咧明年就会更新气候行动蓝图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交俾政府嘅报告咧，佢哋就喺八个范畴例如系生活方式啊、建筑环境啊、交通啊、城市规划等等咧，就建咗好多短中长期嘅减排策略，可以话咧系非常之全面啊！咁其实我哋要即系喺几十年之内做到咁大幅嘅减排咧，社会好多方面都要有一个深度嘅改变。举个例，我哋以往可能就比较关注可再生能源嘅发展，用多啲太阳能啊、风能。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要谂得阔啲啦，讲紧成个嘅城市设计点样可以通风啲，冇咁热，少啲开冷气，少啲用电咧。而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喺呢一个嘅减排嘅愿景里面咧，系即系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就系要实践一个低碳绿色生活，为减排出一分力。咁所以报告里面咧就点样会特别有一个范畴咧，就讲即系生活模式嘅转变。咁希望大家市民都可以帮手啦。 其实咧头先记得阿 Francis 都讲过咧，讲紧碳浓度水平咧，都系话几百年累积为而家嘅一个结果啦。咁每年嘅指数都有稍微嘅上升，其实都代表。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年以来都虽然有关注，但是这个关注度都非常不足够，才会令到我们今时今日依然是有一个持续上升的数字看得到。希望我们每日少少的力量，每人都出一分力就可以集腋成裘，在短期内几十年甚至乎之后几百年可以看到一个，就算你说中和又好，又或者可以降低的数字都好，都是一个少少的成果。今早再一次麻烦绿色和平的 Francis， 我们下次再谈过了。 唔该晒 ，Bobby， 拜拜。 分嘅时间，我哋有首歌曲嘅新嘅作品啊吓 ，Twice 嘅 Better。出边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啊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小白，人面辨识系统啦，你通常是怎样去应用的？ 点应用啊？ 系点样应用啊？ 哦，点样应用，啊， 用得到？系啦， 电话咯， 电话系咪啊？ 电话真系最常，不过咧，即系 今时今日都唔得，有戴 口罩，好烦。我其实有少少想咧，将佢嗰个电话人脸辨识系统咧 转翻指纹， 系啊，不如 downgrade 翻啦。 系啊，不过啊，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唔系睇嗰啲007电影同埋 Mission Impossible 咧，可以用眼球去辨认嘅咩？如果眼球系可以辨认嘅话， 又话咩瞳孔啊、指纹啊、星线，全部都系独一无二噶嘛？你讲到咁鬼劲， 我宁愿用瞳孔咯。因为用瞳孔你依家仲放且仲用得啊嘛， 系啊， 咁当然啦，你冇谂过啊，疫情又会大流行，跟住大家真系会戴口罩戴足成年嘅，我估冇人估得到噶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都系有少少窒碍咗大家用手机啦。變咗咧，好多朋友用啲支付系統啦，譬如嘟完部手機俾錢咧，跟住咧都啊要叫做要除低個口罩啊咁樣，等個手機可以識別到你。 所以咧，我要手機支付系統嗰個咧，我就即係主要我係用翻用指模嗰個。 係， 我發覺哇方便好多， 係啊， 我唔使 唔係，但係你因為有兩部手機先得啊嘛。 而家好尷尬一樣嘢就係，好啦，咁我又一係入密碼啦，一係就佢嘅面人面辨识系统啦， 系啊， 咁我冇理由成日当众又除口罩噶嘛，即系卫生问题又费事咁。 讲得好啱，不过你要有两部手机咯。个先决就系点解无端讲呢个人面辨识系统咧？话说系咁嘅，内地咧啲人面辨识系统咧，有某几个开发商咧已经个识别率去到 97.7% 嘅啦。咁，因为之前我哋嗰两年都有讲啦，话内地啲监控镜头咧有人面辨识系统， 所以演唱会啊， 系啊，演唱会都可以， 有演唱会都 捉到咁多人啦。滅罪黑星張學友啊嘛，佢巡迴演唱總共好似拉咗十幾個逃犯啊， 唔知邊個省又有啲逃犯喺度， 係啦， 只有學友嘅個性先可以吸引到。系啦，反都要現身啊！ 大家都忍唔住啊，俾阿學友嘅歌聲吸引咗佢，就算佢犯咗法，咁犯法當然係唔啱啦。但係佢犯咗法，有機會逃之夭夭，但係都因為學友嘅歌聲去入翻去，咁當然要讚賞就係人面辨識系統嘅技一功啦。內地媒體指出啦，人面辨識系統咧嘅演算法咧就係同某幾間公司合作嘅，咁啊就算戴咗口罩咧都有機會辨識得到。 咁犀利？ 係啊，咁啊 戴咗口罩。 系啦， 我哋都未必下下認到人喎。 系啊，但系咧，真系咁樣發生咗，因為咧內地咧嗰啲房地產經紀咧，就大家都會搶客爭客噶嘛。即係譬如我又係地產經紀，你又係咁樣，我哋推銷新盤啦，大圍站上蓋有個盤叫 A B C D E F G 啊，買啦買啦，咁我哋未。有陣時經過喺條街都會攞住張紙，先生有冇興趣睇樓啊？先生啊，好平首期啊，乜乜成成咁樣。咁咧，香港都有發生嘅，即係廣州兩港可能話：喂，呢個客我先嘅，呢個客你先嘅。咁有陣時有啲地產從業員都會大打出手啦，咁樣咁追跑車又會有啦。其實呢個文化內地都有嘅。 係啊， 係啊，即係廣州兩港跟住，喂，呢個客我嘅咁樣，廣州兩港就會驚有爭執，同埋咧初質口角。 雞而動武， 咁大家都唔想發生啦。即係其實說穿了，大家想做生意啫，唔係想打到即係頭破血流咁樣啦。 咁呢個人面辨識系統咧，其實有啲叫專家都即係預測將來會到咩境地咧。首先人面辨識系統發展都蓬勃啦。另一樣嘢就係頭先咧六點到七點咧，即係都同阿鐘哥傾過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嗰啲支付系統啊。而家樣樣都支付，即係電子支付系統嘛。咁如果將兩樣嘢結合咧，咁有啲人咧就預測啦，就喂可能。嚟紧将来个世界会去到边咧？就 系 每一个人都好似喺一个排行榜入边， 哦， 即系一个叫信用排行榜， 系 即系你只要咧，你行入去一间银行嗰度， 系 咁，其实嗰间银行已经认咗你个样啦。譬如咧，或者阿白莲浩一入去嘅时候已经知道啦，知道我哋咧嗰个嘅资产总值有几多，亦都知道我哋有冇负债， 系信贷评级啦， 冇错啦，信贷评级全部都有齐晒，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喂，如果我系样嘢都 OK 嘅， 系。 咁梗係 OK 啦， 啊、 但有啲人可能佢 樣樣嘢都唔 OK 嘅， 唔 OK 嘅， 好似分黨分派或者分咗一個類別咁係嘛？ 同埋佢直頭話到咧，即係呢一個嘅評級咧，係會影響咗一個市民佢能夠喺一個嘅地方生活嘅權利。例如原來我嘅評級咧。 都負評㗎啦。咁我只係去到一個 C 減嘅 ranking 嘅、 嗯。 啊，原來如果佢哋制定咗個制度喺 C 或者 C 減嘅位置或者 C 以下嗰啲咧， 係 哦，佢、啊、連睇演唱會可能佢都唔會俾。 哦，係啊，咁就即係又評級化咯。咁你點樣努力做乖仔攞個 A grade 都係緊要嘅。不過講埋呢個房地產經紀， 好好好好 我頭先講到一半，我話個房地產經紀就係即係靠住人面辨識系統咧，就可以唔使爭客，因為咧。因為一嚟嘅時候咧，已經確定咗咧，阿小白係我嘅客源嚟噶啦，因為上一單都係跟我買嘅、哦，你唔使接觸佢啦， 唔使打交咯。 但係都有一個問題，咁咧，因為人面辨識系統太勁啊嘛，咁咧，所以咧，有啲客咧就啊，我唔想再揾阿 O 做生意，我想揾小白，咁所以咧，佢要戴住個頭盔先可以入去買樓。呢個係真事嚟噶，喺廣東省就係發生緊呢件事，因為即係阿歐做得唔好啊， 揸完電單車個頭盔都唔使除啦， 要揾小白，所以咧內地咧近排咧有呢個頭盔黨買樓，大家都好驚，其實冇事啊， 其實冇嘢嘅， 只係想可能平啲佣金啊， 放一放， 轉一轉個地產經紀嘅啫咁樣。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阿根廷为逝世嘅一代球王马洛当纳，全国哀悼三日。马洛当纳的灵柩安放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玫瑰宫，被民众瞻仰。由于到来送别的人数众多，当局延长瞻仰时间几个钟头，至到当地晚上七点。聚集的人群情绪高涨，同防暴警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同橡胶子弹控制场面。由于有球迷早前占据总统府内的庭院，当局要将马洛当纳的灵柩移往另一个厅。灵柩盖上国旗和国家队的十号球衣，大批民众从清晨开始排队入内凭吊送别这一位的国家传奇人物，不少人落泪。马洛当纳星期三在家中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0岁，将于星期四在首都郊区一个墓地落葬。英国英格兰地区下个月2日结束新一轮为期一个月的封锁措施之后，将重新实行防疫三级制。大部分地区将处于最高的第三级限制，涵盖超过2000万人。曼彻斯特、肯特郡等被列入第三级，餐饮场所只可以提供外卖。伦敦列入第二级，室内禁止不同的家庭聚会，室外聚会就不可以多于6人。首相约翰逊说，全国面临严峻的冬天，但所采取的措施已经避免国民保健服务不胜负荷，有理由希望到明年春天，在社区检测和疫苗接种结合之下，可以结束限制措施。英国星期四新增1755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98人死亡。英国药厂阿斯利康可能会进行另一项全球试验，评估旗下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功效。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团队早前公布合作研发疫苗的数据，先注射半剂再打一剂疫苗，防护力可达90%左右，而注射完整两剂的防护力就只有62%。合并结果显示疫苗平均效力70%。阿斯利康行政总裁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新试验是要评估剂量较低反而效力更高的结果。阿斯利康疫苗的防护力面临质疑，部分专家认为这样可能会阻碍迅速获得美国和欧洲联盟监管部门批准的机会。美国辉瑞和德国合作伙伴研发的疫苗，以及美国公司莫德纳研发的疫苗，试验结果都显示防护力超过90%。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坚拿道东有爆水管，去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咁现时车辆咧系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入去坚拿道东。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咧只系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今次在早会呢，就想宣布一个计划，我和副校长每个月都会抽一位同学，然后去他家那里进行家访啊。 蛤？家访？ 而第一位的幸运儿已经决定了。 究竟校长会去哪个学生家做家访呢？ 我都好想知道啊。约定你一起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中意睇咩中文电影呢？ 我系修啊，我系印尼人，我中意叶文，因为我中意睇功夫片同埋好刺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为人父母，我玩玩星期天的敬文妈妈，梗系觉得父母要多谢自己的仔女啦，日日夜夜都俾机会我哋训练 EQ 同耐性，令我哋成为 Super Daddy 妈咪啊！食晒你啊，乖乖猪！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今个星期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其中一个呢当然就要睇下香港发展我哋嘅体育啦，系咪先。体育政策呢咁重视单车径共融，亦都呢就建议呢个港岛南发展呢水上活动中心。 哦，好喎、哦。 我自己个人几期待㗎喎、哦。咁香港成日都即係比较上缺乏呢一类型嘅活动，但係香港嗰啲叫做风帆其实成绩又唔错㗎喎。 係啊，当然大家一 讲风帆，就系系咪滑浪风帆啊？滑浪风帆系一种风帆，本身风帆亦都系一种风帆。 系啦，咁啊有好多种嘅，咁啊唔系净系话可以喺长洲嗰度玩嘅。咁啊，如果发展多啲地方咧，咁啊令到多啲人接触到，都系绝对一件好事啊！吓， 南区好啊，南区有多豪宅，有多游艇，我都想去多啲啊！ 南区风水又好啊， 沾染下啲贵气啊， 啲艇都快啲啊！吓，咁啊，另外都要睇翻啦。咁啊，何思培啊，之前喺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200米亦都咧就系刷新咗一个新嘅成绩啊，同历史上啊。第一僅僅咧就係差0.68秒嘅啫，咁啊成績可以話咧就相當之好啊嚇！咁啊當然啦，今個星期咧其實亦都令到人哋相當之惋惜一件事咧，就係球王啊馬勒多納喎，係 啊，馬勒多納原來好多金句嘅，但翻譯翻做中文咧，好多都我哋原來都唔係好記得啦。譬如上帝之手一幕，我哋記得嗰、那個球賽係點樣進行啦，咁啊先用手入波，跟住再扭過好多個球員再射波啦，又入波啦，咁样入咗两球靓波咁样啊！咁样赛后咧，麦力当拿系讲咧，呢个上帝之手咧，系一半用麦力当拿嘅头去顶，一半系靠上帝嘅手去帮佢拍入嘅咁样啊！咁啊，即系呢一句。我又唔係好記得呢句金句，但即係啊，真係球王離開咗，我哋就即係重温翻好多麥勒當拿嘅資料啦，咁樣咁都睇到球員年代嘅佢真係好神勇， 真係非常之叱咤一時啊！喂，都睇翻原來啲資料咧，麥勒當拿曾經嚟過香港嘅喎， 係咩？ 係啊，咁佢曾經當年嚟香港嘅時候咧，更加咧就係同香港嘅一代嘅名宿啊，香港名宿咧胡國雄咧就較勁嘅， 係 咁啊，甚至乎即係兩隊波踢完之後咧，有一啲歐洲球隊都覺得咧胡國雄踢都好咁啊，即係垂青想佢咧就係加盟一啲歐洲嘅球隊咁，所以話麥勒多納咧嗰種即係嚟過香港嘅風采，我諗而家好多咧即係上一輩嘅人都記得啊。 係啊，同埋戴志偉咧，即係足球小將入邊，戴志偉成日話足球咧就係佢嘅朋友啦咁樣。麥勒多納咧就話足球咧係佢嘅一切，同埋咧。佢係咁樣講嘅，如果我著上白色嘅禮服出現喺婚禮上面，然後睇到一個呢滿布泥漿嘅足球喺我嘅眼前呢，我二話不說會用心口將佢控定，即係咩呢，就算我著到好靚仔白色西裝白色哇禮服咁樣，但有一個呢哇咁鬼污糟邋遢嘅皮球喺面前，但係佢都會忍唔住心口一紅大髀一浪左腳一抽， 因為 玻璃入網 就係佢嘅一切。 係哇，好動人，好動人。不過真係難免係有啲惋惜嘅。 當然啦， 當然啦，即係除咗歷史嘅足球多嘢睇咧，其實咧啊，睇翻英超都幾多嘢睇。咁啊，英超積分榜咧，暫時領先嘅咧就係熱刺啊。咁啊，利物浦啊排第二啦，車路士排第三，里斯特城啊排第四啊嚇。咁啊，曼聯同埋阿仙奴嘅 fans 咧，永遠都係傷心嘅。 今年更加啦，一个第十，一个咧第十三，哇，争好远喎。 系啊，同埋阿仙奴就今年就唔系好识得入波咯，系啊，尤其是季初到依家咧，就入波嘅能力咧就成为疑问。譬如上一场咧就0-0咧就磨和咗列斯联，咁啊好多 fans 都唔收货啦。 系啊， 因为嗱，虽然冇输波，但系又冇入波， 又冇入波，咁你场场都和波咁样做啲嘢啫， 打和。打和咁样， 和个和仔 系和个和仔啊，真系唔系好掂噶嘛。咁同埋你虽然话分力量去踢欧洲赛啫，咁都冇话即系开季嘅战绩咁差嘅。反而咧有惊喜嘅咧就系阿士东维拉啦，排第七啦。咁啊，修咸顿咧厉害啊，排第五啊吓，啊名列第五位咁样。咁啊都其实睇翻英超嘅积分榜咧，由第一位啦个顺位到第六位咧，其实全部都系争一分两分。 系啊， 所以一 round 较劲都好睇啊。 系啦，礼拜六日咧有新一轮嘅赛事咧，又有机会咧大执王。 由前日主，喂，其实唔单止英超，西甲方面嗰个走势咧都几令人意外啊！嗱，咁啊，皇家苏斯达啊第一啦， 系。 马德里体育会喺第二，我哋揾翻嗰啲较为熟悉嘅，大家睇嘅，跟住大 fan 排队 啊， 嗰啲球队，譬如皇家马德里第四啦，咁啊踢咗九场有17分。另外嗰队去边咧？喂，沉咗底喎，第十三。 巴塞啊嘛，你想讲？ 巴塞喺第13。如果咁样嘅成绩落去嘅话，随时。出年嘅歐聯都唔見佢喎， 冇計啦！巴塞將相不和嘛， 係啊， 將相不和係球隊最大嘅敵人嚟嘅，就唔係外敵係內控啊嚇。 啲數據美斯今年又差差地， 係啊，究竟美斯去定留咧，定還是走咧，定還是係願意繼續做好啲自己球員嘅身份咧？呢個都要打個問號。嗱，最後講埋啦，咁啊，英超今晚都有場獨腳戲嘅，咁就係水晶宮咧就對啊呢個紐卡素咁啊，紐卡素孖寶咧就繼續養傷啊嚇咁。 咁啊，如果大家你话喂，即系今晚 Happy Friday 已经想同啲 friend 睇波咧，系难啲嘅，因为咧四人限聚令啊嘛，你只能够约到三个朋友去睇啦。 嗯， 咁同埋要凌晨四点钟先有得睇咁样，咁睇下有冇啲朋友肯同你癫下啦。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就唔好外出啦，同埋酒吧都已经同大家讲声冇，唔会开到咁夜嘅，正正经经嗰啲酒吧咁啊，亦都有限聚令啦， 喺屋企睇啦， 系啦，咁大家即系一支啤酒，一班朋友都可以留翻喺屋企，啤啤佢嘅自己留在家抗疫睇英超咯。咁啊，冇办法啦，呢、這个都系今年，亦都唔系一件新鲜事啦。今年都发生过好多好多好多次啦。我寄望咧，嗱，依家大家同心抗疫，做个乖仔咧。我希望上天对我哋咧最大嘅圣诞礼物系圣诞节嘅时候，大家真系可以开翻圣诞 party。 系啊，可以大家聚埋一齐，唔使话夜晚冇朋友陪你睇波，净系得几包花生。 我唔想视像开。Christmas party 7:47，听紧有周国贤，仲有 Tony 恒仔嘅《时间的初衷》啊！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系啊，钟哥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咧， 早晨！ 钟哥放得开啊，继文学放得开之后，咪后讲啲话题，我哋朝头早已经好 spicy 啊！你唔好引啲听众啦，又唔出得噶、 哦，有机会我哋再分享下， 永远都系噶，咪后讲嘅嘢系吸引过咪前噶嘛？ 系 点知吸引啊？直情系有趣啦！ 我要喺咪前讲呢啲嘢咧，啊，真系 引大家嚟听下我哋咪后有机会系啊，唔得噶。 認識私底下嘅我哋。嗱、今朝早咧，我就有一單騙案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等大家可以提高警覺啦。 問我啊，問我啊。我咪成日话咧，骗徒好中意打我手提电话噶嘛，因为我成日一个礼拜点都收一次咧，一系入境处啦，一系嗰啲速递啦，一系就唔知咩卫生局啊，总之一定有个人打俾我，叫我要揿嗰个掣，即 系 好突然。 唔系，我其实都系，如果喺你两个人之中咧，俾我拣，我系拣会同钟哥讲多啲嘅。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你中嘅机会 你错啦，你错啦，你错啦，你错。我觉得咧，佢后生咧嘅时候拍呢个叻人新世纪咧，实在太标榜自己系叻人啦。佢有啲咧同佢同 level 嘅人咧，啊成日话自己叻啊，等我神不知鬼不觉，成日都想 check 你，成日都想打电话睇下你会唔会中先。 睇下崔杰同讲之前咧，我即刻讲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啊。咁话说又系上个礼拜咧，咁今次咧就唔系嗰啲乜嘢入境处啊或者速递啊叫我打个电话俾佢，我收到我一个朋友嘅信息。呢个朋友咧好耐冇联络噶啦。即 系 数以年计嘅，咁但系当然喺个群组里边，你无端端沉咗落底之后，你唔会 delete 佢噶嘛？ 哦，咁肯定系转咗卖保险。 啊，又唔系、啊，跟住佢转个短信嚟， 转个短信。你啲朋友咁嘅咩 ？Kitty 用英文嘅，佢就话：哎呀，唔好用英文嚟噶。佢话唔好意思啊，我之前咧错误地 send 咗一个四位数嘅密码俾你，喺个 message 嗰度，系 message， 即系仲而家仲 message， 我大佬要收钱噶嘛，而唔系 WhatsApp， 你可唔可以揿翻个密码俾我？ 哦， 好啦，我一见到咁样，嗱，首先咧，佢之前嗰一抽全部嘅 message 咧，都系写中文噶嘛， 系， 点解无端端呢个弹个英文俾我咧？ 唔通呢几年读完翻书咁？ 冇理由嘅， 但系都系呢个朋友 send 出嚟嘅， 都系呢个朋友 send 出嚟嘅。咁我睇完之后，咁我再望翻我嗰个电话嗰个 message 我嗰边。又真係有一個收到一個四位數嘅密碼，仲有一條 link 嚟嘅，咁好明顯就係如果我撳入去，或者總之撳入去當係 copy 有咩到就撳咗入去㗎啦。咁如果係我咁樣，我咪中伏咯。好明顯係假嘢嚟㗎啦。 即係你個朋友嘅電話俾人盜用咗， 跟住咧我就即刻用中文 send 翻一個信息俾我呢個好耐冇聯絡嘅朋友，就話：我諗你電話應該俾人 hack 咗啦，你自己留意一下啦。 係咁佢有冇覆你？ 係冇嘅， 冇啦。 所以一路都可能係個電話已經廢咗啦，甚至乎係我話咗俾佢聽，我知道咗呢件事啦，但係。隔咗成個禮拜，佢個電話應該整翻啦，佢都冇回覆我。 但係其實已經變咗一個太空號碼，即係俾啲不法之徒攞咗嚟用啦。 因為有可能嘅，有可能嘅， 係因為其實鐘哥咧就難啲發生呢啲事㗎。除咗頭先我講話即係叻人新世紀之外咧，其實佢個電話係得好少人知道㗎嘛，唔會喺個市場咁流通咯。同埋佢唔同我哋呢啲即係三姑六婆 feel 啊，突然間咧邊度有優惠咧，我攞個電話咧去登記下先，跟住咧啊邊度咧有啲著數咧，我哋又喺度。攞个电话去申请一下先咁样，其实佢就即系通常都系工作用噶嘛，或者固有一啲朋友或者亲戚先有阿钟哥啲电话啦。即 系 旧时啲叫做艺人朋友都有教落电话唔好随便俾人啊。 而家我都唔听嘅， 即系要揾经理人噶嘛。 不过就系想讲一句， 要揾经理人噶嘛。 人咪你咯， 唔系啊，唔系，但系经理人都系转个头，喂咁样另一个人。 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如果任何人无端端叫你揿入一条 link 里边。千祈唔好揿，千祈唔好揿，即系可能你唔知不以为意中伏揿入去咧，通常都出事嘅。 系啊，呢个要提高警觉啦。但系咧，隔住个电话，钟哥话醒啦，即系识得睇前文后理，咁啊冇中伏。 哦，即系你嘅意思啊，见住个样我就呃到啦咁样。 嗱，我唔知道呢个 点解佢成日谂住呃你，佢无所不用其极，都觉得个对象系你。 你冇乜嗜好啊？ 唔系，你听埋我讲先。因为呢个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美人计嘅，系啦， 即系觉得你会中美人计。 唔系你嘅意思系你自己系美人啦，定话系我会中美人计？ 你咁耐要中你中咗啦， 点知道而家完全冇反应？ 系啦， 喂，做咩？系咪 咁一系咧就佢唔中美人计，二就一系就我唔系美人啦。 做咩自己检讨下？ 又讲嗰啲微信女叫你买股票，一日升一日跌，跌嗰下跌足100%啊，系咪？ 买股票咧，我就觉得你会中得多嘅。咁但系因为咧，钟哥系单身，所以我就觉得佢会中呢个多啦。好啦，讲啦。 发生咩事？有一个37岁嘅男子咧，早前就透过交友程式就结识咗一个女子，咁啊倾倾下就梗系约出嚟食饭啦。咁食晚饭当然就有两杯到肚咯，咁啊哇面红耳赤咁样啦。跟住咧， 讲呢啲故事讲得几好，开心系嘛？讲到程式故事咁样， 冇站乱我先啦。咁跟住， 好想听你讲金瓶梅。 咁咧，嗰个女子咧就话：，诶、哎，我醉啦，有啲，可唔可以送我翻屋企啊？咁，咁于是乎咧，个男仔咧就同呢个女士一齐就搭的士啦，咁啊送佢咯。咁啊架车咧去到元朗一笪空地嘅时候，突然之间， 香港嚟噶， 系啊，香港嚟噶，所以我咪叫大家提防咯，我先系咁关心你啫嘛。突然之间就有五名大汉咧，将佢拖咗落车，即系将个男子落车。咁然之后咧就将佢殴打啊，洗劫， 将佢殴打， 系啦系啦，打佢，然之后洗劫佢，有五个彪形大汉。 你边样先啊？殴打咗先定洗劫？ 我谂应该系殴打咗先嘅，即系根据篇报道，佢嗰个次序系殴打，然后 洗劫咗先就唔好打啦，唔好殴打啦，大佬你都洗劫咗我啦，你仲想点啊？ 但冇事，好惨嘅事主，因为佢损失咗咧近87,000元啊！咁更加咧，俾人拍下裸照就威胁佢咧，唔准报警。咁你第一个疑问就话，点会有87,000元呢？ 好易啊！譬如一只表可能已经喺度， 手机加手表就得啦。佢冇咁多现金嘅，我深信你80,000元啊！依家又唔可以成日用1,000元纸啊，全部500元纸，嗰80,000元厚揼揼，即系成个 pat pat 都涨咗出嚟啦。 正所谓啊，啲人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啊，真系。 嗱，但系就咁样嘅，原来咧都唔系净系搞到佢，搞到埋佢屋企人啊，就话咧佢将佢拖咗落车之后咧就拳打脚踢啦，咁啊威吓事主。交出佢嘅手提电话，交出两张信用卡，仲要佢打电话俾屋企人，就存钱入去个贼人嘅指定户口嗰度。咁所以我谂呢几样嘢加加埋埋咧，就 80,000多元 啊！咁然后咧都仲未放过佢。咁、那个贼人咧就得手之后就强迫事主要影一啲裸照，咁、就威吓佢嗱，我有你嘅裸照喺手啊，唔好报警啊咁样样。跟住咧就押佢去到八仙岭嘅荒野嗰度咧就抌低咗佢啦。咁、事主咧头部啊、面部啊、手部啊、背部都受伤啦、 真系惨，真系惨。 系啊，真系阴公噶。咁、事主事后咧当然梗系报警啦、即一定唔可以俾呢啲骗徒即系有机可乘。 唔系骗徒，啲匪徒。 匪徒啊，系啊系啊，呢啲、打劫人噶。 因为唔系打劫。劫咧劫唔紧要啊，你真系有打啊嘛， 系啊， 你真系俾人打一身啊嘛。 哦，正所谓打劫，打劫就系打完佢就劫咁样。 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但系有冇得睇嗰个我晕啊嗰个靓女嗰张相噶？ 冇 ，sorry， 冇喺嗰啲地方里边着。 冇斟酌呢度，我哋 唔系咁。佢一开始嘅缘起就系因为有个靓女，我晕啦，我醉啦，咁样先会发生呢件事啊嘛。如果冇咗嗰个事件嘅原点，佢都未必会上去嗰、那个的士，跟住有五个彪形大汉夹佢落车， 急转直下。我都驚啊！張傑同唔知陣間講啲乜，我都聽佢講埋。 我講埋先啦，嗱咁當然啦，第一樣嘢咧都應該好似事主，唔係首先第一樣嘢係祝福翻個事主先嘅，係啦，咁啊深表同情。第二咧就係要好似事主咁樣，千祈唔好因為俾人即係有把柄喺手，咁跟住咧就有佢哋逃之夭夭，咁佢哋就真係奸計得逞啦。第三咧就係當然啦 ，O 嗰個揣測都係啱噶啦，咁個事源就係由嗰個女子而起噶嘛，咁你突然之間件事180度咁樣急轉直下，當然就係同佢有關啦，所以警方咧就话嗰一名嘅女子咧，亦都系呢一班人嘅其中一份子嚟啦。系啦，咁啊详情就仲调查紧嘅，不过咧就已经锁定咗几名疑犯啦。就喺大埔啊沙田咧就拘捕咗三名男子。咁我相信其实都天网恢恢，应该会捉到嘅。 同埋近期都冇乜得饮嘢啦，因为限聚令嘅缘故， 所以佢咪两个人饮咯。 系、哦， 因为限聚令里边都仲可以两个人饮嘢 ，OK 不过有阵时咧，即系大家唔好谂住即系饮两杯你就可以有啲咩着数，系唔会发生嘅。大家唔死心啊呢、一样。 不过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嘅，因为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啦，尤其是单身嘅，都会即系用下呢啲手机程式去识下朋友，咁约出嚟食饭、饮嘢或者见面咧，其实都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 唔识嘅你意思系？ 唔识嘅，即系或者可能喺网上面倾过一阵时间，即系叫做做咗 friend 咁样咧，网友啦可以话系。咁跟住之后下一步约出嚟食饭啊、见面，其实都唔罕有嘅。咁但系突然之间会 系啊，真系 唔罕有噶， 好多新。 新人都係因為咁樣結婚。 嗰啲程式俾我 download 咧， 好多嘅。咁睇下你係有咩目的？ 有咩目的？如果你個目的係為咗程式嘅事件咧， 係啦， 有另一啲嘅應用程式， 係啦， 有啲應用程式係為咗交友又有另一啲應用程式， 文青啲咧又有一啲咁啊，進頭 幫你。名叫做應用程式。梗系同程式有关噶啦， 啱啊，系咯，佢冇错啊，咁样。 咁我哋依家可以都俾啲建议你睇下 download 边一啲啦， 俾条 link 嚟啊。 系啊，但系就真系要小心咯，因为嗱，好似阿欧咁讲啦，即系唔少新人咧都可能因为自己嗰个社交圈子比较窄啊，咁啊，所以网上面识人啦，咁最后都有唔少情侣咧系可以 结良缘嘅， 开花结果嘅。我身边都有朋友系感情仲好好添，即系一拍即合咁样， 系 结晒婚嘅都。咁但系你话哇有， 我唔系太相信， 结晒婚，结晒婚嘅。结晒婚噶啦，仔都生咗两个啦， 不乏呢啲例子啊。咁但系你话突然之间有呢啲洗劫嘅事件咧，就真系唔算好多听，系啦。即系你话有时譬如有呃你食饭啊，或者系饭托啊咁样，都会听过。但系你话咁样去打劫咧，就真系唔系话 冇啊。不过随住香港经济差咧，就越嚟越多呢啲事发生噶啦。咁讲真，80,000蚊，你话喂，对于一个中产嘅人嚟讲，又唔系多得好紧要，但 系都系多啊。 系啊，但系要讲一样真真正正嘅嘢，你唔需要真系打一身啊！ 系啊，最惨系打一身啊！ 你唔需要有五个人啊！你计埋个女仔六个人，你每人分装都系每人分得万。 我最惨系 你明唔明啊？你万几蚊，跟住又要俾人拉，又要剩，你谂下做正途。 系影咗裸照嘛？ 系 啊， 啊， 你真 系 做正 途 啦，事主。 系啊，咁啊，祝福呢个事主啦，就嚟喺到早上嘅8:00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整嘅早餐好好味啊！ 爸爸今日教我做功课，我好开心啊！ 苏联教育家安东马卡连柯曾经讲过，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天然的基层细胞，人类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实现，人类胜利的力量在这里滋长，儿童在这里生活着、成长着，这是人生主要的快乐。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在屋企自然就会笑出来。 布雷泽里克森探访西部一个养殖场，同场主父子会面，他同传媒讲话的时候承认犯错，发言时几度停低抹眼泪。回来本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通识科维持必修必考，但评级只是分为合格或不合格。课程内容包括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和法治等，亦会提供内地考察机会。教科书必须审批，通识科日后要改名，现正修读高中通识的学生将不受影响。杨润雄说，通识科自推行以来争议并没有停过，会根据通识科的课程宗旨和目标精简课程内容，相信会减去原有内容的一半。杨润雄强调无意将通识科转为国民教育科，强调现行通识科的课程内容亦都涉及国家发展，改动是以课程目标和宗旨作考虑。如果学生不认识国家安全、宪法、基本法、国家发展和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公平和不全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531点，跌5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51，瑞士法郎8.553，澳元5.704，加元5.953，新西兰元5.432，欧元9.235。每百日元兑港元7.4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8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1美元，卖出1,810.85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1至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多车，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中学毕业之后，一直都找不到工啊。其实自己又冇咩信心咁快就出嚟投身社会工作，点算好啊？ 不如你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啊！呢、这个计划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嘅职前培训同就业服务。成为计划学员之后，你可以报读职前培训课程，学习不同行业嘅职业技能，提升自己嘅工作能力。咁之后揾工嘅时候，你咪会有多啲信心咯。 展翅青见计划嘅职前培训课程有咩学噶？ 课程种类好多元化噶，除咗有求职人际训练课程、团队协作训练课程同埋电脑软件训练课程之外咧，就仲有职业技能训练课程、职业语文训练课程添。课程费用是全面的，读完而出席率达80%，还有津贴。 听落这些课程对准备投身职场的我真的很有帮助，等我都报名参加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09的时间，今日咧继续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ki 啊，哦，星期五愉快， 大家好嘛， 黑色星期五愉快， 系啊，你买咗嘢未啊？ 股票 啊，意思 买嘢嗰啲咧就成日都买噶啦， 系啊，咁 尤其是呢段时间，好多无论系在线嘅又好，实体店又好，咁啊都经常有折扣优惠，咁啊都忍唔住又买少少咁啦。我都见到阿欧都成日买嘢啊， 哦， 名表我都见到噶，都 系啊， 有即系有紧贴喎。 系我细个储落嘅呢啲钱，细个搵落嘅，系啊。喂，不如讲下股市先啦，咁好倾系嘛？咁啊，讲下琴日咧，港股都几好啊吓，咁啊升149点啦。咁啊，大市咧就由石油股啦、内银股啦、内险股啦、科技股啦等等咧去领涨。咁样，咁啊，呢啲股份今日有冇继续可以延续个升势啊？大市嘅走向又会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先讲下成个市嘅表现先啦，吓，咁啊，对于港股嚟讲咧，系咪即系 呢個裹足不前呢，定係就係蓄勢待發呢？嗱，真心講都真係好難去判斷。不過呢，喺即係在日前啊，行恆指升到去27,000以上嘅呢個位置嘅時候呢，就真係好似有少少呢，就係即係動力欠缺嗰隻，咁喺即使呢就做咗一個叫做射擊之星嘅形態。咁當然我唔係話個指數會跌好多，咁但係呢，可能去到呢啲位呢，就好多嘅利好因素呢都叫做係反映咗喺某一啲嘅板塊嗰度嘅。包括呢就係話好似隻回航哦，憧憬嘅派息咁反映咗啦。好啦，咁啊一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咁啊升升跌跌跌跌升升，咁啊即系政策嘅所谓嘅监管嘅因素也好啦，业绩嘅基本面也好啦，好啦，咁已经咧又告一段落啦，佢嘅影响。咁对于即系外围啊、中美嘅关系可望持续改善啊、习主席嘅贺电啊，以至到拜登都可望可以顺利咧，就系话即系过渡啦吓，即系叫做咧喺未来呢两个月咧都应该可以好顺。嚟咁交接呢一个政权，咁但係呢疫情又好反复，但经济数据呢又有啲好，有时好有时坏，所以呢哎呀，即係起码喺而家呢一刻呢施政报告嘅因素又反映埋，我就觉得可能会静少少，即係当然啦，外围啊放緊呢一个感恩节假期冇事啦，讲緊美股，咁我諗香港今日嚟讲呢个指数个波动性呢可能就会细返少少啦，即係唔会话好似过往个波动性咁大，可能都会继续喺呢啲水平，即係你话真係睇下面啲支持咩，咁26,000就已經幾好支持力㗎啦，可能26,400咁亦都已經至到27,000，就可能係未來嗰即係除咗聽日之外唔係嚟嘅事，但除咗呢就下個禮拜初之外，我諗可能係未來嗰即係超過一個星期個波幅可能都會有機會繼續膠著喺呢個位置，就等待突破啦。 的確我昨天又睡唔到覺。 哎呀，钟哥咁样唔掂噶， 因为咧，琴日咧就 你都系冇打俾 Dicky 啊？ 唔系，Dicky 话：，早啲打俾我咧，你就唔使成晚谂住啦。好啦，琴日我又瞓唔到觉啦，又谂紧Dicky 呢句说话啊嘛。点解我唔打俾佢咧？咁谂下谂下，咁啊夜啦，我费事打俾Dicky咁夜啊。于是乎，我上去啲分享影片分享平台，咁我睇下Dicky啲片啦。咁睇下睇下又天光啦。 系啊， 咁跟住又过咗一晚啦。 系啊， 真系弊家伙。 咁快天光， 系啊，睇咗 啲片。 唔系，你十几分钟加埋都成晚噶咯。 系啊。啊！你唔好以為講下講好多 投資得機呢個咁嘅 channel 係咪？ 嗱，咁跟住咧就去食啊啲早餐啦。咁跟住咧，我嘅習慣就食一啲比較平少少嘅。好啦，咁跟住咧，我成日諗一句説話啦，成日話經濟好嘅時候咧，咁就會係一啲比較消費力高啲嘅，譬如啲 deluxe goods 咧，嗰啲就會好啲噶嘛。經濟差咧，相對嚟講咧。呢一類型咧就會睇好嘅喎，即係啲平價少少嘅嗱，咁嚟緊啱啱睇到就大家樂嘅中期業績咧就多賺咗8%，有冇得諗咧？ 好，咁啊解答阿鐘哥嘅問題，其實咧就你嗰個早餐其實會唔會都係宵夜嚟嘅咧？因為 早餐嚟嘅。 是早餐嚟嘅，好啦，嗱咁啊，精神奕奕嘅一天，咁啊，鐘哥平時食嘢就好健康，我都知道，好清淡嘅，啲肥膩嘢又唔食嘅，咁啊，但係咧，你話係啦，但係你話即係啲快餐連鎖店，首先幾樣嘢嘅，第一就是、快餐連鎖店咧，其實本身佢哋而家都好多個品牌嘅，就唔係淨係譬如話上市公司咁計啦嚇，亦都唔係淨係佢哋上市公司嗰個名嗰個品牌，可能仲有其他啲名咧，都係佢哋營運。咁好啦，咁究竟而家啲生意點咧？咁我哋經濟學上高咧有兩個專有名詞嘅，一個咧就叫做 elastic， 一個 inelastic， 即係點樣咧？inelastic 就即係話個價格敏感度好低嘅，總之。你加價好都唔係爭幾多，我都會照幫襯。例如好似譬如廁紙啊嗰啲咁樣，咁當然啦，精打細算嘅可能會換下 coupon 啊咁。咁但係有一啲咧價格敏感度高，你咧貴咗咧就可能會少咗一啲人幫襯。咁頭先阿鐘哥講嘅呢一啲比較係平民化嘅一啲嘅餐飲連鎖嘅一啲嘅快餐店咧，咁當然啦個價格敏感度咧都唔係唔高嘅。喂，你加我3蚊個咖喱牛筋啦，咁我就好覺噶嘛， 即刻知㗎。 但係咧即係。系啦，都即刻知噶嘛，咁但系都即系难听啲讲，其实有阵时都焗住帮衬嘅，喺附近近近地，咁就总之就食完就医饱个肚就算啦。咁我会觉得其实咧，要讲要分析咧呢一啲咁样嘅连锁餐饮，无论你话喂做高级啲嘅，譬如话好似做火锅啊，做啲日式烧肉啊，好似聚福楼啊，又或者好似头先讲话好似快餐连锁店大家乐啊、大快活呢一类咧，咁其实佢哋嗰个成本以至到业务虽然好似都有不尽相同嘅地方，咁但其实都系讲嗰三样嘅啫。第一就食材啦，第二咧就租金，第三咧就人工嘅开支。咁我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经济就即系真心讲喺香港咧。都好唔同㗎，有啲行業 好差嘅，仍然係直情冇公開嘅。譬如你話哦，一啲演藝啊、製作啊、娛樂事業，咁你冇 show， 咁你真係好難賺。但係咧食嘅咧，譬如話呢啲敏感度唔高嘅呢啲快餐連鎖店咧，生意就照做嘅。咁同埋即係政府都好多嗰啲咩保就業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照道理咧，佢哋都可以即係順利過渡到嘅。咁但係問題係你話係咪好好生意咧？咁係咪就係因為經濟唔好，咁佢哋生意再好啲，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調翻轉可能連出去食嗰幾日冇得慳翻，可能喺屋企十兩條菜，十個面咁就算數，即係變咗咧。當經濟唔好啊，嘅時候咧，其實係所有食肆都會受影響，就唔係話一啲平價啲，反而會多咗客。 係嗱 ，Dicky 你講到咧食肆受影響咧，其實譬如即係過去呢一年嘅時間啦，都有唔少嘅措施限制咗一啲堂食嘅時間啦，咁樣咁其實都會影響到個煤氣嘅用量噶嘛，即係啲餐廳咧，可能佢哋會開少咗，咁亦都真係用少咗。咁不過你又啱，即係喺屋企煮條菜咧，咁 係 係啦，非商業用嘅煤氣用量咧又會多翻啊，多咗好多嘅抗疫廚神。喺屋企啦，咁其实如果真系想睇下煤气股嘅话，佢而家算系回稳咗未，定系都系即系再望下观看下先咁样咧？ 好嗱，即系讲紧啲香港公用股啦，咁即系又系嗰个概念啦。究竟即系呢个煤气嘅用量会多咗定少咗咧？又或者用电量又会多咗定少咗咧？其实咧此消彼长咧，唔会争好远嘅。咁但系咧，真心讲一啲所谓嘅商业用嘅系肯定少咗，因为商业活动少咗嘛。好似你咁讲啦，好多啲餐饮连锁店就可能开到啦吓、外卖啦。咁但系话大酒楼、大酒店咁冇晒啲即系大排筵席嗰啲咁样嘅酒席，咁其实个生意都大受影响嘅，即系以过去我哋经历咗呢一个疫情，其实都已经转眼超过半年呢段时间。咁我会觉得咧，其实公用类股份，譬如话你讲到头先，你特别提到煤气啦，都要留意。其实煤气又唔系净系香港业务，佢都有其实有广华燃气。咁同埋如果纯粹讲佢嘅估值咧，又唔系话真系好平嘅。即系如果以我哋平时好笼统讲所谓嘅市盈率啦，即系股价除以每股盈利嘅呢个数，喂，佢历史市盈率都成30倍嘅。咁当然经常都会派红股啦，咁亦都会。有股一个唔错嘅股息啦，咁但係如果你话真係要揀呢，咁我会宁愿呢就係、是、除咗煤氣之外，一啲公用類別嘅股份咧，咁有兩隻咧就叫合定證券，即係話佢哋嗰個名咧有 SS 兩個字喺度嘅。咁咧呢一個咧，香港電燈啦，同埋香港電訊咧，我就覺得咧，其實咧嗰、那個吸引力咧都可能會更大添，因為咧嗰、那個收益率咧就相對地比煤氣更高，咁同埋個股值咧亦都係吸引。咁所以咧，大家睇譬如話公用類別嘅股份嘅時候咧，亦都唔係話淨係睇煤氣一隻咯，咁亦都唔係淨係話所謂嘅兩電，即係話港燈。即係而家就係呢一個合併證券啦，咁仲有電能啦，咁長江基建啦，其實都幾多選擇嘅。不過要留意一樣就係話，有啲可能係純粹香港業務，譬如話我講好似香港電燈啦，呢個合併證券啦，同埋香港電訊，咁係純香港業務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煤氣咧，其實有內地業務啦。咁如果講長江基建啊，呢一類咧電能實業咧，咁佢哋個業務咧就更加係遠到全世界各地都有，澳洲、英國有電廠，咁咧就變咗唔係一個純粹本地業務。咁我哋分析嘅時間咧，就要留意埋譬如當地嘅經濟啦、匯率嘅變化啦，呢一啲因素啦。 明白。 Dicky， 最後我哋放鬆啲啦，講下美股啦，美股冇咁大負擔，一股一股買係咪啊？咁啊，啲台積電又升好多，嗰啲 PayPal 啊、Square 啊嗰啲係咁升，咁啊，係咪有啲看頭啊？美股都短短地講多少少啦。 美股又真係好似如入無人之地咁，即係個道指係講緊1896年第一次破30000之後咧，就有少少回翻落嚟啦。當然啦，尋日就咁樣跌啦。咁但係咧，喺即係再長遠啲去講，咁真係而家又冇咩一個大跌嘅理由嘅，因為始終大家又會覺得，喂，政權又會順利交接，咁咧經濟嘅復甦嘅憧憬又仍然喺前面。咁再加上咧啲新經濟類嘅股份，頭先阿歐都品提咗好多名嘅，咁佢哋個盈利表現又好好。咁當然啦，仲有一啲係真係個股值都有啲亢奮嘅，譬如好似 Tesla 咁，但係喂咁佢又入 S&P 500指數，到指數生效，下月即係月中過後，咁生效又要真係被動去買，咁所以真係有幾多利好因素係刺激住頭先我哋講嗰啲嘅股份同板塊。咁但係真講，亦都要留意 啦，譬如你話我係講 Tesla， 咁會唔會真係入完個 S&P 之後就真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高潮就已經係又就係、是、呢個位置呢？我都會有呢、這個咁樣嘅睇法咯。咁但係估值雖然高，咁但係又都係嗰句，又唔係去到泡沫爆破邊緣喎、啊，即係永遠都係有少少泡沫就最正嘅。無論飲泡沫咖啡又好，飲啤酒又好，有香檳都好，少少泡沫就最好飲嘅。 係咁啊，散户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 ，Happy Friday 啊，希望大家飲得杯落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冇持有嘅，多謝曬鐘哥， 辛苦曬 Dicky， 唔該曬， 拜拜。 我係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錢都買唔到啊！今日呢少少嘅着數情報，因為都係 Black Friday 嘛，咁啊唔再講網球啦，反而講下一啲本地嘅消費啦，咁啊大家都好喜歡去嗰間呢D 字頭嘅叫做連鎖嘅超級日本市場嗰度買嘢、 哦、 啊，就係頭先咪前都有同鐘哥講，喂荃灣西都有喎、啊，跟住講緊個停車場好似入咗去呢，好似有迷宮咁樣，咁佢又有公布呢、今年呢到目前為止呢年度啊比較搶手嘅貨品係乜嘢？ 那個停車場入口有結界的，你找不到的，找不到在哪裡入 的。那這個叫做公司就公布了，喂，有些呢是每次呢一翻貨呢跟住五分鐘之後咧，就會冇曬噶啦， 咁 樣 犀利， 究竟係乜嘢呢？ 我點會知啫？佢五分鐘已經掃曬，我都睇唔到噶啦。 你永遠都係淨係睇到個貨架咯， 係咯， 但你睇唔到個貨品咯，咁樣 係咩啊？ 係乜嘢咧？咁啊同大家講下，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咧。啤酒打泡器啊，就係頭先 Dicky 都有講， 泡沫最緊要， 泡沫最緊要，但泡沫唔好爆破就得啦。泡沫係一種浪漫嘅嘢嚟嘅。咁咧有一個聲波嘅打泡器咧，就係、是、無論你任何啤酒，跟住有個罐喺度啦，跟住咧就套個打泡器入去。咁佢用聲波嘅緣故，嗱我真係唔識啊嚇。跟住總之你倒出嚟嘅啤酒咧，就唔會超級多泡，又唔會超級少泡，啲泡咧好似 啱啱好， 係好似棉滑一啲嘅咁樣咁啊。呢一嚿嘢啦，跟住第二咧都系啲食材类嘅嘢，譬如有啲乜乜鱼嘅刺身啦咁样，跟住仲有一种咧就系、是、钟哥都好喜欢啦，就系、是、嗰个番薯。 哦，嗰、那个番薯都好快啊！ 嗰番薯都好快嘅，因为咧佢有一种嗰、那个番薯嘅有現成版就佢長期會供應啦，咁、但係佢一個咧雪櫃版嘅，俾你喺屋企再整嗰個咧就變得好快，因為雪櫃版係平啲啊，因為佢貪你。貪你唔喺屋企煮嘛，咁佢現成版嗰個就貴啲。 唔得，我頂我忍唔到啊，係咪？即係要即買即食啊！ 哦，即買即食係咪？ 但麻煩啲啊嘛，而家喺條街度食嘢。 啊，咁又係。 買翻屋企整好似 OK 喎。 嗱， 係。 即係有人話咁佢啫。 我哋買。你整咪得咯， 梗系好啦。 咁我哋就算唔喺屋企， 但不过咧，招呼朋友你就唔好立乱整番薯啦。 点解啊？ 都系多人放屁啊！ 哦，日本嗰啲都会嘅咩？ 日本都会放屁噶， 成日觉得甜啲就应该冇事嗰啲。 都会放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新冠肺炎疫情咧就为全球嘅经济同埋贸易环境咧就带嚟唔少嘅转变噶。香港嘅企业又可以点样去应对疫情带嚟嘅挑战呢？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刘慧平先生 Patrick 咧，就同大家讲下本地中小企应该点样升级转型，迎接疫后嘅新常态噃。早晨 ，Patrick。 早晨，思芬。的确，我哋中小企疫情之下咧系真系经营得好唔容易啦。咁我哋都睇到全球其实各地好多商贸活动几乎停顿，各地政府呢亦都实施旅游限制。我哋贸发局呢最近有个调查啦，都睇到话为咗分散风险呢，好多全球嘅企业都喺采购策略嗰度有啲调整嘅。就变成话佢本来可能以前係依赖一个单一嘅采购来源，佢哋而家都转向话同同的地方去採購。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的調查都顯示近七成的這個受訪企業呢都說需要去用網上的分銷渠道，超過一半呢都覺得是要用這個網上的營銷去開拓新市場。我們就認為呢疫情之後的新常態裡面 就至少有两方面企业是需要留意的，一个就是要数码化啦，如果你没有网上的平台就蚀底一点啦，数码化就包括要好好利用电商平台啦，另外就是业务市场和产品的多元化，包括开拓新市场。那我们贸发局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展览、国际会议啦、考察团啦、研究报告，好多呢啲网上嘅 webinar 啦，同埋我哋而家都有个网上嘅采购平台等等嘅一啲活动去帮企业嘅。但係就喺呢度呢，我就想特别提出一个我哋今年主力去推嘅一个计划，就叫做 T-Box， 中文就係、T-Box 嘅升级转型计划，希望可以帮到有啲香港企业係已经决定话佢想做到升级转型呢，可以利用呢个计划去帮佢达到呢个目标。 咁我想问下呢，呢一个计划系点样可以帮到中小企升级转型呢？ 其实企业喺升级转型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嘅，包括财政方面啦、人力资源嘅配对啦，佢都要有个后备嘅方案。我哋 T-Box 呢就系、一个平台俾佢，可能系佢本身嘅业务之外呢，佢如果有个升级转型嘅目标，佢可以喺呢个 T-Box 里面实现。利用我哋贸发局自己有全球50个办事处嘅代表啦，会提供当地啲咨询俾我哋香港企业。呢样嘢就好帮到 T-Box 公司，如果想开拓新市场或者想认识新嘅地区或者国家嘅企业，咁我哋喺 T-Box 里面亦都有120个 partner 啦，服务呢个 T-Box 嘅会员嘅，就包括一啲商会啦、唔同嘅专家，佢哋可以作为顾问，甚至一啲驻港嘅领事馆都系可以帮港商解决问题嘅。T-Box 就会提供资讯，工作方都会提醒参与者，可能政府有每一方面嘅资助可以俾到企业。我哋而家呢个 T-Box 计划系免费嘅，俾香港注册嘅公司，只要系想做呢个升级转型咧，都可以报名参加嘅。 其实咧，计划而家有几多中小企系参与啦？咁有冇一啲成功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可以嘅。我哋呢个计划咧，其实由四月份到而家，已经系有超过1000家香港企业系参加咗嘅。咁里边咧，我哋都普遍见到佢哋主要都系四个范畴嘅升级转型目标嘅，一系想升级佢哋嘅品牌，有啲系想加入一个电子商贸嘅平台啦。第三种就系啲生产线或者供应链方面调整或者提升啦。咁第四方面就系开拓一啲新市场或者新产品。咁而家已经有超过200场同范畴嘅呢啲活动。咁我哋都高兴见到，好似有一间喺长洲嘅纪念品店咧，佢系有啲自家设计嘅文创品牌，佢嘅目标就系想提升呢个品牌，冲出长洲啦。咁佢喺我哋 T-Box 团队嘅协助之下咧，我哋已经成功将品牌引入香港设计廊里面做呢个寄卖。咁呢样嘢呢就好明显变成佢可以利用我哋香港设计廊嘅销售网络啦，同埋推广平台呢，帮佢提升佢嘅品牌啦。我哋都有另外一间啱啱有 feedback 返嚟俾我哋，佢係专门研发智能泊车系统嘅，做呢啲 IT solution 嘅企业。咁佢喺 T-Box 团队嘅安排之下呢，同我哋泰国办事处係有紧密嘅联系嘅，因为佢想打入呢个东南亚市场。好高兴呢，佢通过一系列嘅呢啲活动呢，佢已经取得喺曼谷一个地产项目里面嘅泊车订单，都算係做咗第一单生意，係佢呢个开拓东盟市场嘅第一步。所以呢啲都系成功咗喺我哋 T-Box 呢个计划里边嘅一啲企业。 今日嘅内容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啊！唔该晒你，刘生 ，thank you。 大家对 T-Box 升级转型计划有任何查询，可以致电贸发局热线电话183600，又或者浏览 tbox.hktdc.com。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逝世的阿根廷球王马洛当纳灵柩已经在首都郊区的家族墓园入土为安，长埋在父母的墓旁。阿根廷全国哀悼三日，较早前马洛当纳的灵柩安放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玫瑰宫，被民众瞻仰。灵柩盖上国旗和国家队的十号球衣，大批民众从清晨开始排队入内凭吊，送别这一位国家传奇人物，不少人落泪。由于到来送别的人数众多，当局延长瞻仰时间几个钟头，至到当地晚上七点。聚集的人群情绪高涨，和防暴警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控制场面。由于有球迷早前占据总统府内的庭园，当局要将马洛当拿的灵柩移往另一个厅。马洛当拿星期三在家中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0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果选举人团投票给民主党的拜登，他将会离开白宫。特朗普在感恩节在白宫透过视像方式向军人发表讲话，他之后向记者表示，如果选举人团确认由拜登当选，他将会离开白宫。路透社报道，今次是自投票日以来特朗普最接近承认落败的一次发言。报道指，拜登目前以306张选举人票领先特朗普的232张，拜登的得票已经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的胜出门槛。总统就职礼将于明年1月20日举行。访问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启动的宪法改革有助稳定局势。拉夫罗夫和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在白俄首都明斯克共同主持两国外交部联席会议。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俄方希望白俄局势稳定。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宪法改革是白俄政策、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阶段。他又批评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在白俄罗斯推动颜色革命。白俄罗斯8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官方公布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以80%得票率胜出连任。之后明斯克等多个城市持续发生大规模示威，质疑选举舞弊。翻嚟本港，本港寻日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系本地个案，其中59宗同歌舞群组相关，令群组个案增加至到300几宗。确诊个案当中，13宗属本地，源头不明，包括一名嘅港怡医院护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60几宗，涉及歌舞群组场所亦都增多7间。多名患者曾经到过酒楼、酒吧、瑜伽班或舞室等等。当局呼吁今个月曾经到过有关场所的人士做检测。歌舞群组亦都多一名医生染病，他在富山村富信楼地下兼职应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9点，是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2,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302, 人民币 6.57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91,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0.06 美元，卖出 1810.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水塘湾位一段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车多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喺港岛方面啦，受琴日嘅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啊，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洛克道啦，去中环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坚拿道东啊，洛克道去中环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坚拿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怀疑你同一单刑事毁坏案有关，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 冇人可以逼你认罪， 生活逼人。犯罪会不会只是为势所逼？因为一念之差，因而情有可原。 人家讲两句你就认了。 新导演戏剧系列《无恶之罪》，星期日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你觉得我们之后会变成怎样？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 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今朝早阿星要介绍啲咩咧？ 点啊，超新星 系大家早晨， 早晨 早晨。今日要介绍嘅咧系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嘅，甚至可能听众都会经历过嘅，就系咧我哋成日用嘅门啦。 嗯， 咁我要介绍嘅系真系一道门嚟嘅。 你无端端讲道门做咩咧？每人都会开几次噶啦。 因为我见到呢个设计真系其实好好啊，对大家嚟讲，对老人家、对我哋、甚至系对小朋友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保护措施嚟嘅。咁想问一下 Kitty 同钟哥先，你哋细个有冇俾门夹过？ 点会冇啊？我一道门啊，一道门啊，四边啦、啊。兩款夾法我都試過，一款咧就係你開住一道門嘅時候咧，咁咪側邊佢個教位咧，咁咪有條罅嘅、嗯。我好記得嗰陣時我係讀幼稚園嘅啫，咁、我排緊隊喎，咁跟住咧教師室門口咧就有個老師開門，咁咁啱咧我就攝咗隻手指落去，即係排緊隊好得意嘅時候，即係冇嘢做咪摸下啲嘢咯，小朋友最興噶啦。跟住一下開門即刻縮啦，咁好彩我都醒目嘅。我都縮得切，即係我冇由佢夾嘅。 你咁細個邊有咁敏捷嘅反應啊？ 係啊，所以而家咪咩咯？ 咩啊？ 咪仲敏捷咯？跟住咧，我係成隻手指黑咗噶。 哦，都夾到嘅啦，已經 夾到，夾到。 哇！呢啲咩十指痛歸心。 哇，係啊！但係你知道我倔強嘅性格，我係冇喊，嗯、 即 係 忍住滴眼淚， 忍住，亦都冇叫，因為我唔想，因為怕魚，唔想有人埋嚟知道我發生啲咁樣。 咁有冇即其時講出一個單字啊？正 嗰陣時未識，係啦，淨係哇，係啦。但第二款仲慘，已經咧係大個，我諗係中學啦。咁嗰陣時咧，有啲朋友嚟咗屋企玩喎，咁啊跑嚟跑去咁樣啦。我隻手指食指咧就勾咗喺，即係一路跑嘅時候咧，即係隻手揈嚟揈去啦，就勾咗喺咧嗰個門鎖嗱一道門啦，咁、佢有個鎖啦。佢咪有嚿嘢突出嚟嘅，咁、但係佢個框嗰度其實佢係有一個好似鐵片咁樣壓住你嗰個門鎖噶嘛，我就係勾咗喺嗰個鐵框嗰度，然之後咧我又有衝力喎，即係跑緊啊嘛，咁隻手指就勾咗喺個框嗰度，一下就扯成忽肉甩咗。 我而家咧，其實如果而家摸翻嗰隻手指咧，因為佢係新生翻啲肉出嚟噶嘛。咁係摸到佢係 有個凹痕咁樣， 有啲凹痕係唔同嘅，即係以前啱啱整親嘅時候咧，好慘，唔濕得水，因為一濕水咧就好容易發炎啊嘛，所以對於門我係有啲陰影嘅。 你經歷過啲咩童年啊？點解搞到你咁樣咧？ 咪就瘋狂咯， 係咯， 冇乜嘅， 即 係 一道門， 邊個少年瘋狂？ 我自己都成日都夾到到 兩次咁樣 咧，係啊，同埋第二次其實佢冇喐嗰道門，只不過係我自己即係經過道門跑緊嘅時候，隻手指唔知指緊去邊，就入咗個窿嗰度，一下就刮咗啦。 咪個細路都手指指㗎啦，又唔好見其他指咗去嗰度，係得你係咁樣啫。 我又未試過嘅，我就淨係夾咗門教嗰邊個位 咯。大部分咧我都係夾門教嗰邊，因為你唔懷疑嗰邊會係夾到㗎嘛。 但點解你會攝隻手指落去咧？ 你係唔知嗰度會閂埋咯。 系啊， 咁你唔就算唔知会闩埋，你都唔需要摆只手指喺个。 细路仔嘅时候，有时候咧，你会可能会即系放喺晒喺度，冇嘢嘅，当放喺度嘅啫嘛。但系殊不知咧，通常都系个意外，就系、是、有人闩门，咁啊啪闩埋，你咪夹到。 系啊，又或者俾风吹， 或者俾风吹到。 我就系俾风吹，仲要嗰刻无情力咧，一嘢夹落去，哇！三只手指都冻晒焦。 呢啲即系咩无情夜冷风啊！ 系啦，咁我今日介紹呢樣嘢咧，就係可以保障到大家咧，唔會再俾呢個門教嗰個位嗰邊夾嘅。 係， 係啦，咁門誒 就是、永遠唔閂門，拆咗佢，淨係用鐵閘咁嘅。 唔係嗰個咧係有啲特別嘅，佢係一個新設計嘅門嚟嘅。其實有啲乜嘢咁神奇咧？佢就係喺度門嘅門教位，你會有個角度噶嘛。 嗯，係。 佢就喺嗰邊咧有個窿，有一條一個門咁長嘅窿。咁係放乜嘢嘅呢？就是、原來佢有塊膠片喺度嘅。咁嗰塊膠片呢就會係攝入去嗰度門度。 等陣先。 係。 崔杰同你知唔知佢講緊乜嘢？我真係好難明白。 我就係唔知道，所以再聽埋落去先。 你可唔可以再重新？ 點樣有個窿啊？ 講一次呢？ 嗱，咁一道門呢，譬如話兩米高嘅門啦。 係。 咁佢就會喺門教嗰邊個位呢，佢會有個窿啊，有個窿仔，有個罅隙喺度。咁嗰個放乜嘢嘅咧？ 窿仔係窿仔喎。 啊！有個罅隙喺度，係啦。咁 我即係你意思嗰道門咧，佢係唔頂到冚嘅嗰個直嗰條邊係咪啊？ 嗰個 咦？有冇紙巾啊？俾佢抹一抹汗先，講唔到啦。 嗱，佢係呢個直邊咧，佢喺呢度有個大， 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一道門啦。咁當然有門鎖嗰邊，有門教嗰邊。而家講緊咧，佢呢一個嘅叫做小改造啊，或者叫一個小智慧啦，就擺喺門教嗰邊。 門教嗰邊， 通常喺度門梗係平面㗎啦。 係， 咁佢只不過喺呢個平面嗰度，門教嗰邊嗰個位就先偷薄咗 少少， 偷薄咗道門。 係，係啊，偷薄，我唔記得咗呢個字。 你識咩？ 我識㗎，就係我識㗎。 咁即係道門嘅平面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平面啦。喺門教嗰邊咧，佢個平面唔係去到尾。去到近尾門教嗰邊咧，佢就先削薄咗，所以變咗一個凹位出嚟。 係啦，咁嗰個凹位咧，其實就有一條罅喺度嘅。咁嗰個罅咧就係點咧？就放你門框咧，其實佢會傷多塊膠片，兩米長嘅膠片，即係一道門咁。 代替咗原本嗰個平面， 係啦， 削薄咗嗰個位。 係啦，咁然後嗰塊膠片咧就攝落嗰個罅隙度嘅。 嗯， 咁個膠片就其實個作用就係點樣咧？就係、是、你本身個角度咧，你攝隻手入去就會夾親噶嘛。 嗯， 佢就有塊膠片擋住你，即係無論你隻手點樣懟都好咧， 係啦， 點樣攝落去咧都夾唔到嘅。咁我自己親身試過啦，因為我今日帶唔到嗰道門過嚟啦。 你都搬嚟啊嘛， 好重啊！ 龍門就搬啫，嗰道門就搬唔到啦。 叻喎、 啊，一分。 係啦，咁嗰道門咧，就係、是、我試過咧，就係、是、你喺側邊，其實佢真係冇一個位啊，甚至係小朋友手指咁細嘅時候咧，佢都冇一個位可以俾你攝到隻手入去。咁、 哦、 所以係一個好好嘅保護作用咯。 嗰個你就話講嗰個咩新加嗰塊膠片咧，其實可以有少少嘅。位 有個 curve 喺度， 嘅，即係有啲弧度嘅。咁變咗手指仔攝落去嘅時候咧，勉強地啊，佢就有一個緩衝，就唔會夾到啦。 咁阿星，你試係真係試擺隻手指落去，然之後就開門啦。 係啦。 咁有咩感覺㗎？ 其實你根本係懟唔到落去㗎， 懟唔到入去。 係啊，即係你想象下，就係一道門開嘅時候，嗰個位直情係 封 死咗嘅。 哦。 係啦，咁所以我係想試。 俾佢夾咧，我都試唔到嘅。 但會唔會有啲頑皮嘅小朋友咧？嚇、啊，你夾唔到我，係都要試下夾唔夾到先。夾變相吸引咗啲人夾自己咧， 係咁擺埋佢， 擺埋。你唔俾我夾啦，要俾你夾。 但係你真係懟唔到落去，因為嗰塊膠片其實都唔係普通嗰啲軟嗰啲膠片，嗰、塊好少少嘅，我諗大概兩 mm 三 mm 咁闊啦。咁、所以佢其實都幾硬淨嘅、甚至你攞拳頭打咧，佢都唔會凹咗去令到你容易夾到咯、所以小朋友其實無論你點試都好咧，隨便試咯，因為你都夾唔親 嘅， 係一定夾唔到嘅。 咁呢、這個我覺得實用性地當然有啦，即係譬如話而家好多家私啊，咁咪方角噶嘛。咁唉，好多小朋友真係唔覺意有翻嗰個家私咁上下高度，就驚佢哋冚咗個頭埋佢啊嘛。於是乎咧就整嗰啲好圓嘅角，淨係嗰只角啫係圓嘅， 就笠住 佢，咁就唔會有事啦。咁呢啲咧就係好似好雷近呢一類專係俾啲特別係小朋 友。但係呢個咧，佢個問題就係佢冇得加裝啊！即係頭先阿鐘哥你講就係佢個角或者起即係、 可以另外黐落， 係啊，另外黐落去。但係呢個咧，佢係要成道門換咗佢嘛？ 係啊，你如果你想整呢、這個，就成道門訂做。 哦， 咁所以如果唔使訂做個門框，但個門 仲唔夠啊？ 唔係，咁可能貨你一啲係啱啱新裝修嘅屋企，咁、如果你真係想大裝嘅，咁亦都有你有小朋友嚟緊，即係會出世咁樣，都可以用即係訂做呢一道門。 O K 喎 ，O K 啦， 希望可以有新裝修嘅機會啦。 阿星啊，麻煩你陣間你搬道門過嚟，大家望下先啦。 有啲重啊。 8分，听紧有 Eason 陈奕迅嘅随意门啊，咁啊星介绍嗰度防夹手嘅门咧，大家可以上去面书嗰度望下系咩样啊！ 神奇门啊吓，喂，嗱而家咧就大家去旅行都要度啦啲时间，除非你有多一个月嘅时间可以咧，就系俾个时间隔离自己，如果唔系都几难搞。 咪有时间我都唔会选择去隔离。 咁啊系，咁啊除咗去旅行，即系因为呢个抗疫嘅期间搞到即系去唔到之外咧，其实结婚咧都 系 一个大嘅问题。嗱，你谂下而家呢段时间，有啲人已经本身定咗结婚嘅，咁你酒席都已经好多，又话 cancel 又剩啦。喂，但系结婚相你点？都要拍啩，系咪先？嗱， 旧时有得飞去周围海外拍啦，譬如去台湾啊，去泰国啊，去其他唔同地方，都有啲人去、叫做搞搞新意思。 系啊，即系你点都可以飞一程去拍下呢个结婚相咧，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甚至乎有啲人话：喂，其实拍结婚相嗰时仲开心过honeymoon， 即系 我以为仲开心过结婚。 系咯系咯，我以为讲啲咁样嘅过头笑话唔系几好嘛？ 几多人啊？拍结婚相嘅时候啊，都要。 鬧曬交咁樣，因為其實影結婚相好辛苦嘅， 即係有啲 朋友咧喺 好多意見， 係啊，一日之間影結婚相咧，真係成個 artist 咁嘅生活㗎、嗯，開零八啦，跟住中間咧俾你排一盒咧嗰啲鐵道嗰啲便當啊，即係紙盒嗰啲台灣嗰啲咧， 台鐵便當， 係啊，有嚿鐵蛋唔知食食完之後咧，又化妝又落車，跟住又影影完之後咧就走下一個景點咧。嗯跟住好辛苦， 好辛苦啊！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啊，直頭係、嗯、即係一世人一次啦、嗯，去到最盡，影、啊、北極光， 哇！ 冰天雪地，但係依然係著住露薄嘅婚紗，我自己就一定頂唔到呢啲啦， 頂落去咪算咯， 太攰啦，係啊， 即係遲啲滑落去咪算， 但係都係一個經歷嚟嘅。 而家都應該得喎，嗱 key 落去咧，咁啊簡單啲啦。但係其實而家好多人特別香港朋友咧，選擇影結婚相留翻嚟香港，係啦。咁啊影結婚相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如果你想土耳其式啲嘅，或者特別嘅歐陸風情咧，都可以咧喺香港唔同嘅 studio 入邊咧，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佈景啊。 我以為嗰啲有啲景點係有土耳其嘅， 係佈景 係好興喎。最近呢一期咁話説前一排啦，咁因為大家即係好多攝影師都停咗好多影結婚相嘅工作啦，咁跟住佢都有揾我，不如可唔可以幫我影啲 sample 啊？ 你都影咗一嘢啊？影完之後，吳若希未喺嗰間公司影咯， 係 啊，跟住仲有另外都有啲 artist 朋友都有影啊。 其實呢個都係好多攝影師揾一啲新嘅門路，即係當某一啲工作冇咗嘅時候咧，佢哋自己會去發掘一啲景咯，即係自己搭啊，直頭去買一啲嘅道具翻嚟啊。咁但係 實景啊變咗 係。係啊，即係一個做完呢、這個咁第二。而啲人見到咦幾靚喎，咁佢哋又再整嘅。 睇到你影嘅，哦，我諗到啦，因為我嗰個係我個 friend 嚟影嗰個。 哦，係咩？係咩？咩？ 係啊，我記得啦，終於我個腦入邊一路重疊緊啊，將啲記憶。唔好意思啊，對唔住。 我冇懷疑過你係咁 stalk 嗰啲相嘅，其實。 冇，我對你冇乜質疑啊，你亦都唔係美人，亦都計唔到我嘅。不過都留翻喺香港影相，其實香港好多好嘅地方可以影得到 嘅。係啦，嗱，淨係講啊影樓，你可以有，譬如頭先都提過土耳其風格啊。有啲人中意咧比較工業味風嗰種嘅感覺，其實又有嘅。有啲咧就中意譬如玩翻以前上海灘嗰只感覺，其實好多咧嗰啲佈景都揼得好靚啊！而家好啦，咁啊除咗係叫做佈景之外，喂，我真係想喺一個歐多嘅地方、室外嘅地方都影結婚相得唔得啊？香港都有非常之多嘅靚嘅地方，佢又分咗咧。叫做低難度、中難度同埋高難度嘅地方嚇，點解結婚相都可以分呢啲難度嘅咧？ 攀山涉水係咪？ 有啲真係要攀山涉水嘅，有啲你話譬如簡單啲嘅咁如果你話想又有以前殖民地色彩啲，譬如香港大學啊，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靚嘅建築物嘅。不過如果你要喺康於入邊影相，就好似要之前本身要申請先嘅。 我冇申請，我就咁入去影嘅，我自己結婚相都入去 幾張喺康於， 係啊，咁依家新興嘅景點就係迪欣湖啦， 係啦， 迪欣湖因為有啲好似好 fans 或者樂園啲嘅嘢，但又唔使入樂園入邊。 同埋咧，佢而家得意喎，佢譬如歐講個迪欣湖咧，佢雖然係迪欣湖啫，但係佢影出嚟可以唔似迪欣湖，即係呢一樣嘢先至係而家嗰啲攝影技巧咧，去到一個新嘅境界。例如我難少少嘅，我中意去呢個西貢啊，影埋佢個萬宜水庫，甚至乎再入啲嗰啲海岸公園咧，你影落去嘅時候咧。唔似係嗰個海岸公園， 其實我覺得幾勁嘅，即係我都好佩服嗰啲新人啦，再加埋嗰啲攝影嘅，因為有時佢哋真係咧行山啊，譬如可能行上飛鵝山咁樣，咁你唔係度度都車都到噶嘛，即係你為咗嗰個景有啲芒草或者有一大片，即係由上面影落去嘅，佢哋真係哇行個幾鐘兩個鐘， 我佩服新娘子多啲，有啲新娘子上到山得15度。开个空开到落肚池嗰度，系咪先？又着高踭鞋，点讲得少啊？不过咧，即系都要盛赞下本地一啲摄影师。 系啊， 嗱，其实咧冇得飞去外国影咧，大家系攞出咗个专业来嘅。 冇错。 依家咧，今年啊，我够胆讲，本地所有摄影师影嘅婚纱相，全部都靓到飞天嘅。 系啊。 所以咧，有好多准新娘子咧，千祈唔好介意话啊，我冇得飞去圣托里嚟影，冇得去嗰啲希腊嗰啲蓝色、 希腊啲人都冇得嚟香港影。是咪？ 系啊， 每一样人哋都想嚟噶。 香港都好多秘境噶，我哋再听埋小白讲嗰啲中高难度嘅位 置。系啦，嗱，头先讲咗一个高难度嘅位咧，就系呢个地质公园啦。嗱，其中一个几高难度咧，真系，如果你想夜晚影咧，有啲人中意咧就系一路影呢个结婚相，一路配合埋呢个星空。嗱、 香港嘅星空咧比較難捉啊，因為嗰個光污染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人就中意去到例如係石澳啊，甚至乎咧係離島嘅地方嗱，嗰啲點解有高難度咧、你除咗係去咗個島之外咧？你始終都係要去到啲山嘅位 置，山卡拉， 又係山卡拉之中嘅山卡拉。咁、個攝影師又要同你代下位啊，咁啊新郎新娘又要喺嗰個嘅高啲嘅地方，要配合住嗰個星空。最高難度係咩呢？影埋個銀河。你本身拍銀河都已經難 黐落去啦，乜嘢好嘛？ 拍銀河真係，其實係咪即係拍星星啊？係 啊， 銀河好似好勁咁，好似拍一個銀河系咁樣。我哋睇卡通片先見過， 拍星星你又拍得成個天都係星啦。咁、如果你話要拍埋銀河配合埋你嗰個喺個婚紗上面，你會見到好似啲人成日形容咩？一條海心， 係 一條海心喺嗰個天空嗰度掛住咗喺度。 海心， 喂喂。威啊！海心威，海心威， 呢个真系威啊！咁如果你话要中难度啲嘅，城门水塘系其中一个中难度嗱，佢 容易系一啲背景就系俾你影到星空嘅， 系啦系啦。嗱、如果你话想多啲山啊、谷啊，甚至乎系水啊、海嘅话咧，其实其中一个高难度嘅婚纱拍摄地点咧就系边度？鹤嘴。咁鹤嘴喺边咧？鹤嘴就喺呢 个呢啲又夸得滞，喺边度影婚纱相？ 鹤嘴啊， 真系有啲人系去到鹤嘴，即系呢个香港嘅现时唯一一个海岸保护区嗰度啦。咁佢哋就直头去到嗰啲大嘅岩石下层嗰度咧就影。咁你成个嗰、那个结构、那个构图一定靓啦。你鹤嘴嗰度又唔会有其他人啦，系咪先？而且嗰度个海咧系我哋想象之中外国嗰种，又蓝色啦，又浅色啦，又靓啦。即系你要无论用啲乜嘢方法。影咧傻瓜机影都已经本身系一个靓 小白嗰啲真系秘境嚟嘅，去到鹤嘴，我谂住小白带呢个题目咧，得十个景点啊，西九文化中心啦，邮轮码头 啦， 系嗰啲算系 一八八一啦， 嗰啲系低难度嘅地方， 大澳啦， 大澳啦，呢十个容易啲讲出嚟，迪欣湖啦咁样， 而且而家呢啲我哋自己都写到一篇啦， 系啊系啊，香港影。婚紗相好去處咁樣係咪？ 其實如果你話譬如九龍嘅廟街都已經有人中意喺嗰度影嘅，因為廟街你要影得靚咧，其實都有啲難度嘅，因為附近第一人好多啦，咁佢啲光又難捉啦，有啲人咧甚至乎會譬如企喺廟街嗰個牌坊下低，跟住就喺而家都仲可以去喎，即係嗰個嘅高多層停車場嗰度啊嘛，就喺上面咧就攝影師炒翻落去，咁啊配合埋嗰啲光，你個感覺會。有另外一種嘅體會喎， 係啊，仲可以去廟街嗰間冰室定茶餐廳街尾嗰間咧， 係啦， 佢成日都好多人睇，好喜歡喺嗰度影婚紗相， 嗰啲懷舊嘅味道， 佢都好 welcome 你去影嘅，不過可能你又要叫多個紅酒冰 細多士啊咁樣， 你去影啊，多兩個都得啦，係咪先？ 但係其實係咯，除咗呢啲環境之外咧，我覺得即係你揀咩地方去影結婚相咧，同你哋嗰個回憶都有關係嘅，有啲可能會翻去自己讀書嘅地方啊，或者相識。啊、第一次食饭的地方啊，咁其实都好温馨嘅。 系啊，最紧要系咩啊？唔系话喺边一个地方影， 系同边一个影啊？冇第二个啦， 大家学到中国嘅名言啊！影相唔紧要，最紧要同边个影？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7日系一年嘅第33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4日。1895年11月27日，瑞典化学家阿伊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订立遗嘱，将留下的财产变为基金，利用利息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1901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奖项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和平。1969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瑞典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诺贝尔奖普遍被认为在所颁奖的领域内最有声望的奖项。诺贝尔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大量军火被运送到战场，靠军工制造累积巨大财富。11月27号出生的朋友拥有电流般的特质，行动迅速，偏向冲动，容易迷失方向，留俾人紧张嘅印象，脾气容易暴躁。如果你喺呢一日出生，喺学问追求嘅道路上，可唔可以反映到你性格嘅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 威力强大的发明并不存在善与恶的分别，而是在于落在哪个人的手里面。 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反方向去荃湾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货仓。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妈妈，多谢你喺我细个嘅时候，爸爸唔俾我食即食面嗰阵，煮面我食嘅。 爷爷，多谢你喺我细个嘅时候，阿妈唔俾我食糖，你偷偷地塞咗两粒俾我啊！ 你睇下我哋， 而家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 我哋一齐做 骚动音乐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投资 O2O。 9:06，投資 O2O 講講咧，琴日港股表現啦，琴日港股表現都幾好噶，咁啊，全日咧最高位收市啊26,790點啦，最終咧就升咗149點嘅，咁啊，恒生科技指數咧升咗135點，睇到咧好多科技股咧繼續做好啦，咁啊，美團咧即前啊，咁啊股價咧先彈高，咁啊絕對啊有支持啦，咁啊希望咧星期五嘅股票市場都係咁啦，好似今日啊 Happy Friday， 大家都 Happy 就好啦。 旅遊都係轉個彎就到， 晨光第一線，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暂暂停， 好啦，嚟到我哋晨光旅游暂暂停呢度啦。今日电话侧边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嚟自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 Ling 喺度嘅。早晨，阿 Ling。 系早晨啊，小发。 你好啊，今日咧我哋都想每一个站啊，都可以令到我哋咧有多啲嘅体会嘅。有边一条嘅路线，你觉得几适合我哋嘅听众去试一试嘅咧？ 嗱，呢排咧个个都讲绿色旅游啊，亲亲大自然咁样啦。咁虽然疫情又自在翻嚟啦，但系咧，咁我谂自然咧都会令大家有个开阔啲嘅心态。咁我哋今次咧就会首先咧就拣咗呢个九巴嘅91号。咁喺我做功课嘅时候咧，其实咧又发觉原来咧九巴咧都将呢条路线咧列为呢个亲亲大自然路线，所以我觉得都几咩。 竟然有啲91号咧，如果系大家经常入西贡嘅朋友或者中意去呢一类嘅地方玩，都会记得91号咧系一条都几好用嘅巴士路线嚟嘅。 系啊，因为风光真系优美啦。首先咧就平时咧夏天又是比较上人多，因为大家冲去这个清水湾游水。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现在是秋凉这样，其实都 有冲去行山、啊。 是啊，可以去冲去行山，还有呢其实又少了一些冲去游水的人，巴士又空荡一点。 哦，明白。 还有另一件事呢，就是其实我自己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喜欢搭这个巴 市。點解呢？因為佢即係望出去個海呢，望出去個銀線灣呢，係好開揚好遠，係一個俯望角度呢，你個心情都會即刻變返好咁樣。 明白啦。咁呢個91號呢，就係、是、我記得由鑽石山站，即係港鐵站嗰度呢，就有一個好大個嘅巴士總站啦，喺嗰度開出嘅。咁目的地呢就係清水灣嚟喎，其實都係一條幾長嘅巴士路線嚟喎，即係個路程幾長㗎喎。 所以心情唔好咪好啱囉，坐喺度。 一路坐喺度發呆咁樣係咪？ 係啦，喺度係啦，冇錯，即係好放空呢，即係個適合放空嘅巴士路線嚟嘅。咁其實呢，如果大家真係都想玩盡佢呢，咁首先可以喺自然靜院啊，因為係其中一個站就係自然靜院啦。咁你自然靜院上車都得嘅，咁喺自然靜院啊、白面園寺嗰度就遊歷一下先啦。咁然後又唔係，我都係真係想喺巴士度放空，咩都唔做，咁就上車啦。咁上車之後呢，其實唔係好耐時間呢，其實你就會開始見到個海岸線，因為我哋已經入到去呢個西貢嘅範圍啦。咁西貢係香港人嘅後花園啊嘛，咁自然風景又特別靚啦。咁同埋呢，其實都會幾多嘅林蔭大道嘅。咁沿途呢，慢慢呢，我哋都會經過一啲嘅村啦，同埋呢，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都幾骨子嘅樓房啦。咁我哋都會經過科技大學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仲記得永恆嘅亞視啦，咁我以前嗰個舊片廠，其實我哋都會係啦， 都會經過嘅， 遠眺到遠眺到係啦係啦，不過真係荒廢得好緊要睇個樣係啦。咁其實沿路真係會比較上都幾綠色嘅，即係都好多啲樹嘅林蔭大道咁樣，架車會慢慢駛過啦，咁亦都會經過一啲嘅即係村啦。咁跟住如果一過咗呢個嘅科大之後冇幾耐咧，咁其實咧已經係開始見到個海，咁其實就見到個銀線灣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開始喺度行山咁樣，當然啦就各適其適啦。咁我啲嘅懶鬼嚟噶嘛，咁就會繼續喺度坐。咁一路坐咧就其實都會經過咧就係、是大澳門嗰度嘅。咁有啲人就會喺度落車啦，因為咧就行去大澳門嘅放風箏都係香港人一個非常喜愛嘅項目嚟嘅，係啦，尤其是而家都會初冬啦，其實都我原本想講秋高氣爽，但係其實正路嚟講而係初冬， 係啊， 咁係啦，但係仍然你知啦，因為地球暖化，我哋仍然都係秋高氣爽啦。咁樣呢個時候去行下山啊，放風箏啊，其實都係好寫意的一件事嚟嘅。 係咁啊，見到咁多個嘅站啦，咁啊，其實我哋去到而家呢個位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咧都係依幾好去到打卡嘅位置，又可以俾我哋選擇落車兜一個圈，跟住又可以上第二架同樣巴士路線呢？ 其實咧喺當我哋入到去清水灣一帶咧，即係如果真係想譬如落車一影咧，就我諗會好少少，就真係去到總站先啦。除非你真係諗住去大澳門嗰度放風箏啦嚇。如果唔係咧，其實都又或者如果你係唔介意你中意沿山咁樣行嘅咧，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去到總站嗰度，跟住你話我真係好想行啦，咁你由總站嗰度行去布袋澳，再行埋去大廟咯。 哦，係喎，嗱，嗰個位咧我都有去過噶。總站行去布袋澳咧，其實你話好遠又唔係，因為其實一落咧就已經係去到好多村嘅地方嚟嘅。咁入邊一路村咧，你就一路可以見到好多咧，就係咩風景咧，就係嗰啲叫做漁民啊，漁民咧佢擺咗好多咧唔同嗰啲香港特色嘅叫做捕魚嘅工具咧。 係啊， 咁啊大家即係見可以影下相啦，眼看手勿動啦。影下相啊，即系攞下呢一方面嘅得意嘅风景，做下背景，咁我觉得嗰个位置都唔错啊，真系。 系啊，因为布袋澳其实都真系一个传统渔村嚟嘅。 吓、啊，咁同埋佢嗰度又落唔落都会见到啲人晒紧嘢啊。如果你见到有啲渔民行过，你又可以问啦，喂，我想买蚝豉啊，咁佢人士都有噶、 啊。系啊，因为其实同埋好多人中意去布袋食海鲜噶嘛，吓贪佢够新鲜咯。 系，咁大家就可以谂下呢一条嘅路线啦，91号，咁啊由呢一个钻石山巴士总站咧，就去到呢一个清水湾总站嘅。不过我自己咧都有留意埋咧，就系巴士公司所提供嗰个嘅 app 啊，佢去到某一啲位咧，其实佢亦都咧会用啲图案去到展示俾大家睇啦。原来呢一个位咧可以譬如悭几蚊，跟住嗰个位咧又可以落去咧就比较上近呢个海滩。第二个位咧又有第二啲嘅元素喺入边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佢哋都有几多嘅提供啊？ 系啊，其实而家巴士路线就放。 方便。 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再介绍其他路线啦吓，唔该晒阿玲。 邓丽欣的着地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啦，系天晴干燥嘅，早上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天晴干燥嘅，气温会逐步下降，内陆日夜嘅温差会比较大啊。下周初咧，早上系清凉嘅。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70%。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Jackie。早晨 ，Jackie。 早晨啊，你好。 喂，我要恭喜你，好快就生日啦。 系啊，预祝自己啦，28号生日啦，同埋就补足翻两个闺蜜科华啦，同埋阿 Cat 啦，佢哋都系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 嗯。 咁女喺医院做嘢嘅地方咧，最紧要都系健康啦。祝晒所有香港人都要身体健康。捱過呢個疫情， 女女喺醫院做嘢，你會唔會都有時會擔心佢嗰啲工作啊？可能都有啲風險㗎。 都會㗎，所以翻嚟咧，我哋盡量都喺門口做一啲噴霧同佢清潔啦，啲鞋底啊都要清潔。頭髮嗰度就係最緊要咯，因為喺醫院啲菌咧都會成日黏住喺啲頭髮度咯。 嗯，你哋嘅防疫意識應會比一般嘅家庭更加強咁。 會啊會啊，喺一放工翻嚟就會噴好曬之後就會去沖涼先咯。就唔好食嘢住啦，咁咯。 嗯，都好小心嘅，咁啊，所以咧，我觉得 OK 嘅，咁啊，大家都坚守住大家平时嘅嗰个抗疫原则啦。希望所有措施都做得好啲嘅时候咧，就可以快啲咧击退呢一个疫情啦。 好啊， 我知道你今朝拣咗一首歌想点唱嘅。 系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嗯，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呢只歌先啦。 多谢， 拜拜。 拜 拜。 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似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似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1872388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因为下个礼拜咧都有啲良辰吉日嘅，无论咧你系有朋友，可能上个礼拜签字结婚，但系因为咧疫情嘅缘故去唔到，想补翻嘅祝福俾佢，以至下个礼拜嚟紧生日咯，12月之星啊，准备嚟咯，12月都好多朋友仔生日噶嘛，咁啊，有啲生日嘅点唱都咧邀请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咧。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都是关心你啊。咁啊 ，O 咧都有一单新闻系关心下我哋嘅。 系啊，关心你哋有冇俾人盗用资料啊？因为咧又出咗2020年咧50组最通用嘅密码，有啲咧唔使一秒就被破解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系啊，呢、這个啊，如果唔系就1111111 或者 password 就咁打翻个 password 呢个字。 嗱，两个都好懒醒啊！你哋有冇真系用呢啲密码先？ 冇啦，我哋懒 醒 噶嘛。 嗱，好啦，真系嘅，第一个咧，即系全球最多人用嘅密码咧，使用嘅人数过18000万、100000、800000，200几万人都系用12345。 正路啊！ 需要破解嘅时间咧系少于一秒。好啦，第二位系几多 少？唔系先，嗱，一二三四五，嗱，当而家系六位数嘅密码啦，一二三四五六点，诶，应该话乜嘢人会选择用一二三四五六咧？即系话，对于呢一组数字，觉得呢一个网上嘅地方啊。唔系太重要嘅，我咪用一二三四五六咯。有啲乜嘢你会用一二三四五六啊？ 电邮其实我亦都有机会用一二三四五六。 电邮 或者手机啦，手机个解锁啦， 手机会比较私隐啊嘛，我一定唔会用嘅。但系仍然会有人用一二三四五六。究竟佢哋系啲乜嘢？即系譬如话，会唔会系我帮衬某超级市场？ 系啊，买嘢嗰啲会员啊，逼你做会员 系啦，嗰啲系是但啦，嗰啲买嘢啫，我咪用一二三四五六咯。 但会员嗰啲咧，都唔系得六个 digit 噶，即系佢又要你加英文字母，又要你加标点符号咧。 嗰啲就真系好私隐性地高嘅。譬如真系网上理财咧，就你真系唔好用一二三四五六。 系啊，真系网上理财有时都搞到，即系理财原先系好方便噶嘛，搞到你唔方便。 但系而家仍然都好多人用一二三四五六，即系话好多嘅网站咧，仍然都系冇乜所谓啦。 真系啊， 买下嘢啫。 好啦，第二位你估下系乜嘢？ 六条一， 唔系，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讲九个 digit 啊，已经去咗 九个 digit 啊。好啦，第三位系乜嘢咧？ 咁啊，一二三四五六 九零咯。 咁又冇咁简单嘅，咁简单，我点样讲到答案啦？ 即系话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唔系，第三位咧有啲诧异，亦都唔系身边咁多人用嘅，就系 picture， 跟住加个一字咯。picture 即系照片 ，picture 跟住一咯。 picture one 系啊，嗱呢个咧系位列咧密码榜嘅第三位嘅。嗱破解都需要难度嘅，破解咧需要3个钟头嘅。咁你话喂，点解需要3个钟头嘅？其实大家都睇好多007系列啦、，Mission Impossible 系列啦。破解密码通常摆个仪器入边，跟住佢咪自己有啲数字喺度 run 要 run 3个钟头先可以 run 中即系合河车嘅 picture 一呢一个咯。咁、但都好多人用，我唔知 点解唔用 picture two， 即系 picture 二。 点解 picture？ 系谂啲 picture 咯， 系 咯。 picture， 如果阿正话 O 所讲真系特务片用个仪器咧，可能 picture 呢嗰个 combination 系最繁复咯， 系可能比较繁复啲，系啊，有咁嘅可能性。 再加后面有个数目字啊嘛， 系啊， 咁点解唔用？譬如 三啊四 九，用到最后嗰、那个，咁面佢都系拖多半秒啊。 系，咁又系，真系唔知道。 嗰啲 range 由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系零零四四第三位 picture 一，我都有啲估佢唔到。第四位咧就去翻啲路径啦，就系、password。系啦、 ，password 即系真系打翻 password 落去啦。咁啊，第五位先去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喎，唔知点解啊吓。咁咧第六位就有钟哥最中意嘅11111啦，同埋第七位就系123123。好啦，咁啊，再数落去有冇啲喂得意啲噶？咁呢啲都系好简单咁样。咁啊，再数落去咧，都冇乜太特别噶啦。唯一一个咧就系 I love you。 哦，几 sweet 啊！ 但好容易破解，破解虽时都系少于一秒。 系 你讲嘅 I love you 好容易破解啊，定呢个密码好容易破解啊？ 呢个密码， 谂一谂先答得到你。呢个密码好容易，因为咧，都系少于一秒。你喺度会话，喂，有冇搞错啊？点会一二三四五六又系少于一秒就破解到 I love you 又会少于一秒就破解到啊？因为密码专家咧，只要知道你第一个字系 I， 第二个字系 L 咧，能够推演出咧。I love you 嘅機率咧，係好快就即刻推演得到咯、 I like you 唔得嘅， 少啲 少啲咯，可能少啲咁講。 即係我哋好少話喜歡一個人，一嚟就愛，我要愛你，我唔喜歡你，但我愛你咁樣。 係啊， 唔係。I love you 咧就私定终生啲嘅，我近排睇开美剧 ，I like you 咧就啱啱 曖昧期嘅時候咧， 有好感，有好感咁 啊。所以咧喺網上邊咧，我哋大家都係曖昧嘅啫。俾個 like 我啊，你唔好話俾個 love 我啊，唔會噶，俾個 love 我得啦， 都係俾心心，心心都唔係 love 嚟嘅。 喂，但係我想講咧，嗱，講到呢個 love 咧，我就睇一單新聞，咁咧 love 到最尾，咁啊，梗係開花結果啦，結婚啦，生仔啦咁樣。咁但係裡面咧都包含呢個密碼嘅，就係一個 DNA 嘅密碼， 基因決定我愛。 呢一个咧，我觉得都几搞笑啊！睇完之后觉得，因为个男人咧就系北方人嚟嘅，即系内地人啦，咁佢就自己各自口面啦，咁啊外貌咧都唔系靓仔嘅，即系佢自己咁讲，我唔靓仔，但系点解我个仔咁靓仔啊？咁样，于是乎咧，佢真系走去 check DNA。 真系噶。 系啊，咁佢就攞个好靓仔嘅 BB 攞去 check 啦，咁 check 完之后咧就话真系你个仔嚟嘅先生咁样，咁但系你知道。隔離嗰三姑六婆咧就會同佢講：哎呀，會唔會 check 錯噶？咁樣啦。於是乎咧，佢就揾多三間去 check。咁啊，三間 check 完之後咧，都話呢個咁靚仔嘅仔咧，真係你生噶咁啊。 其實個阿爸都有啲古怪 嘢咧， 佢懷疑乜嘢？ 佢懷疑個仔唔係佢生，因為佢話唔同佢唔似樣啊嘛。佢話我點解即係各自口面唔靚仔，但我個仔就靚仔得咁緊要。 佢應該開心還神先啱啊！ 所以其實佢真係諗嘢，即係諗埋咗一邊。 係啊，同埋我自己個樣咧都唔似爸爸嘅，成日話外甥多似舅嘛，我係似舅父多啲。好多時候個基因個排序都會有咁嘅形成，先有一句咁嘅説話叫外甥多似舅。你好多男仔啲樣同個舅父好頂人咁樣噶，係咪先？ 個仔女唔一定要。似爸爸可以似妈妈噶嘛？ 系咯系咯， 咁即系其实系隐喻 靓女 咧，隐喻佢老婆都唔靓，两个都唔似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个医生点样去到？ 我都真系有见过啲两个都唔似噶，咁两个都唔似咁又点啊？咁又可能系执错噶。 千祈唔好咁怀疑，医生咧而家就将嗰个 以前啲医院真系随便攞， 啱， 而家就当然系， 而家2020年都执错，咁啊嘛， 而家好惊慌啊！ 我惊咁样一讲之后，劲多人去 验 佢 啊！ 嗱，医生咧就咁讲嘅，佢话咧知道即系呢个男人咁苦恼啦，就验咗四次，佢都唔相信咁样，佢就话小朋友嘅外貌咧系有可能同佢个基因啦、隔代遗传啦同埋后天习惯所影响嘅，即系两个靓嘅阿爸阿妈可以生出一个个样好普通嘅小朋友，两个好普通嘅阿爸阿妈个样，咁啊可以生出一个好靓嘅小朋友，咁希望咁样讲咧就可以帮佢释怀咯。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在韩国经过了多年的训练，今时今日在台上面四位靓女都发光发热，非常之精彩。这个礼拜上升到第三位，来自韩国的全女班 BLACKPINK。2016年组成啊，今时今日先出第一张嘅全大碟，即系 album 啊 ，Blackpink Love Sick Girls 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31。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早晨梁永忠，早晨啊 ，Kitty。诶、 哎，有咩好推介啊？电视？ 喂，今晚八点咧，即系一齐咧就听下，唔系睇下呢一个咧主食，跟住又讲下呢个政治啊吓。咁啊，讲食力咧，咁啊第三集啦。咁啊，教主咧就会教大家煮啲乜嘢咧咁啊。就教大家煮呢一个咧三文鱼苦饭啊，苦就唔系苦个弟弟嘅苦吓，即系个破釜沉舟个苦啊，即系成个好大嗰啲煲咁样啦吓。咁啊，黄大军咧就好关心咧阿拜登嘅健康啊，吓，因为咧佢喺公开场合咧多次失言啦，记性差啦。其实咧有冇人讲过话佢可能系扮猪食老虎咧？即系其实咧系咪你要同阿特朗普？ 斗啊嘛，梗系要扮下懵啊，等啊对方咧就觉得你 兄弟 疏于防范， 系啊，即系呢啲嘢喺呢个中国朝代里边，好多大臣啊，为咗啊担心个皇帝咧。怀疑自己嘅有蛊惑咧，都成日诈傻扮懵噶嘛。 咁所以黄大军整呢个三文鱼苦饭就系等佢补翻啲鱼油啊，咁 系啊，即系补翻下啲吓，另外个脑咧就可以清醒翻啲啦吓。咁啊，另外有一个都几感动嘅，咁就系有一个25岁嘅孙啦，咁啊照顾咧85岁咧患咗智障个嫲嫲啦。咁咧就喺啊，其实咧啲老人家好多嘢都唔记得。但系咧味道可能会记得，咁啊就于是乎咧，佢就整一个咧阿嫲咧，佢就成日啲剥嗰啲蒜头攞嚟整嘅酱啊，俾阿嫲嫲叹啊，呢个叫阿嫲蒜酱啊，系啊咁样。咁另外咧就阿蔡档啦，蔡子强咧就话，成日都话豆腐火腩饭啊，男人的浪漫啊，其实只系蔡子强嚟讲咧，其实红烧豆腐饭先系男人嘅浪漫啊，因为红烧豆腐饭啊平啲。同埋又食得饱，喂，其实我哋以前咧去嗰啲咧，即系晏昼啊食晏啊，咁去嗰啲即系类似客家菜嘅地方咧，咁佢有啲一啲碟头饭，红烧豆腐饭系好出名的。 咁冇肉噶咯、哦？ 冇噶、哦，但系你知煎香啲豆腐有个芡汁咧， 好送下饭， 就可以送下饭啦咁样。咁啊，今晚咧就去再睇睇啦，零距离科学啦。就是零距離科學咧，9:30有太空奇觀，隼鳥二號大冒險，咁啊啱啊梁榮忠睇啊，因為會透過呢個 4K 電腦成像咧，就睇下地球係點樣誕生嘅咧咁樣，同埋黑洞咧都影響我哋人嘅即係人體結構嘅喎，咁啊今晚可以睇下究竟係咩一回事啦。 好，準時睇啦，唔該曬 Kason，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理解新高中通识科课程改动会对通识科老师有影响，但教师编制是以学校班级数目决定。将来通识科的课时减少，老师可以转教其他科目，当局会提供适当培训。对于学生日后在通识科要到内地考察，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识以及国民身份认同是重要，亦非政治议题，但当局不会逼学生参与，最终怎样推动要视乎课程发展议会的建议。但他强调，本港发展长远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反问如果对返内地抱有抗拒心态，对学生未来发展是不是好事。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上海有3宗，福建同陕西各有1宗。另外，内地新增8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属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86,495人确诊，4,634人死亡，81,558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果选举人团投票给民主党的拜登，他将会离开白宫。特朗普在感恩节在白宫透过视像方式向军人发表讲话，他之后向记者表示，如果选举人团确认由拜登当选，他将会离开白宫。路透社报道，这一次是自投票日以来特朗普最接近承认落败的一次发言。报道说，拜登目前以306张选举人票领先特朗普的232张，拜登的得票已经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胜出门槛，总统就职礼将于明年1月20日举行。逝世的阿根廷球王马勒多纳灵柩已经在首都郊区的家族墓园入土为安，长埋在父母的墓旁。阿根廷全国哀悼3日，较早前马勒多纳的灵柩安放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玫瑰宫，被民众瞻仰。灵柩盖上国旗和国家队的10号球衣，大批民众从清晨开始排队入内凭吊，送别这一位国家传奇人物，不少人落泪。由于到来送别的人数众多，当局延长瞻仰时间几个钟头，至到当地晚上7点，聚集的人群情绪高涨，同防暴警察冲突。 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控制场面。由于有球迷早前占据总统府内的庭园，当局要将麦乐当娜的灵柩移往另一个厅。麦乐当娜星期三在家中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0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41点，跌78点，成交金额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4点，升1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建设银行5.96跌1仙，腾讯控股586蚊冇起跌，阿里巴巴270蚊升1蚊。药明生物74.5毫半跌4毫，美团305.2跌2.8，友邦保险90.2升3.5毫，中国平安91.15升2.5毫，京东集团347.6升0.8，创科实业99.5毫半跌2.2毫，海螺水泥50.6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03，人民币6.5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16,604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6,7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4美元，卖出1,81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伟业街去旺角近住骏业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农场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在港岛方面，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着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返入去坚拿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9:38，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71%。今日九点半钟之后呢，会有9:30梁荣忠。在听之前呢，仲有一个呼吁嘅1872388，继续听听众你哋嘅电话。如果你哋都有啲祝福说话，有点唱呢，想透过我哋神光第一线讲俾你亲爱嘅朋友听嘅话呢，而家就可以打上嚟啦，1872388，接听你嘅电话。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一家人的口罩。最近疫情的反复真的比天气更加难预测。你以为它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好像是另一个开始。所以大家都应该小心卫生。有朋友同我呻，话由今次疫情衍生一些事，搞到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问他有些什么这么烦恼啦。他说就是跟家人不知道怎么沟通。我朋友是一个刚踏入中年的男士，和父母还有小朋友同住，最近就是为了戴口罩这件事搞到非常怒气。我说有什么怒气呢？这些时候当然是戴口罩啦。他说如果个个都懂这么想当然是好事啦。话说他的小朋友6-7岁左右，我朋友叫他戴口罩，小朋友怎么都不肯戴。同佢慢慢分析而家嘅疫情有几咁严重，一定要戴口罩。但係佢反问有啲乜嘢咁严重啊，仲话戴住个口罩好辛苦㗎。同佢讲道理讲唔通，讲下讲下我朋友就大声咗啲。点知一大声小朋友就喊，一喊戴住个口罩就呼吸唔到。呢个时候唔知帮佢除口罩好，还是继续由佢戴住好。我同佢讲慢慢嚟啦，循循善诱，小朋友唔急得嘅。我朋友话你都冇细路梗係咁讲啦。又系嘅又系嘅，为咗唔想影响佢嘅情绪，我当然要咁答佢。跟住佢仲话佢阿爸70几岁又系唔肯戴口罩。我话冇理由喎，佢有返咁上下年纪，应该自己都分析到点解又唔肯戴呢。佢话就系因为佢阿爸几十岁，每次叫佢戴口罩，佢就话使乜戴啊？我有啲乜嘢风浪未见过，湿湿碎啦。谂住同佢讲多两句，跟住到佢阿爸发脾气，好大声同我朋友讲翻：我出嚟行路嘅时候，你都唔知喺边。又系，的确细伯出嚟行路嘅时候，我朋友真系唔知喺边。为咗唔想再加速刺激佢，我唯有讲我明嘅。我朋友即刻话。你唔系同屋企人住，你点会明白呢？又系嘅，又系嘅，我唯有出小句声当帮忙啦。讲下讲下，我朋友觉得自己好受委屈，跟住自己都唔戴口罩。我话点解你又唔戴呢？你正值壮年，了解道理，你应该知道戴口罩嘅重要性。我朋友话喺屋企，老人家唔戴，小朋友又唔戴，我戴嚟做乜嘢啊？这个可能真是一个生活写照。一家人大家有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所以对任何事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竟然在这些时候大家都谈不定，对着小朋友有理说不清，对着上一辈觉得为什么要听你话，作为夹心阶层又真是有点难搞。我唯有跟我朋友讲，他们不懂得想，你要懂得想的，戴回个口罩吧。他双眼突然充满泪水，然后说他老婆说专门买些口罩回来，谁知道家人个个都不用。他将这股怨气每晚都发泄在我朋友身上，所以不知道还可以说些什么。无论任何年纪，如果在这些时候只是顾住自己舒不舒服、开不开心、想不想戴口罩，其实未免自私了一点。所以认真地希望大家戴口罩、勤洗手，一起度过今次难关。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 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散尽留下我，快乐是抱着是那是至死不渝朋友，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哭也也未放声，讲不出声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啦，今日嘅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就讲下一啲暗语啊，叫嘢食嘅暗语啊。通常咧喺啲咩地方会揾到呢，就系譬如茶餐厅啊，或者一啲旧式嘅粥面档啊。咁你叫完嘢食之后咧，伙计即系全 order 嘅时候咧，就会讲佢哋自己围内嘅暗语。咁到底你哋识听几多咧？嗱，我谂大家咧唔多唔少都会已经识啲噶啦，即系出街食饭听过下噶啦。 食嘢嘅时候都会 系啦。咁啊，睇下 O 同小白，另外一啲你又识唔识啊？吓，好靓仔咧就系白饭啦，呢个应该好多人都知啊。靓仔， 第一开出嚟咧，谂住你啲靓仔啦，蛋叻咁样啦。 佢一啖砂糖喎，而家 系啊。 喂，咁太简单嗰啲，费事侮辱你智慧啊嘛。 好，嚟。 咁白粥叫咩咧？ 即 刻音乐都冇埋啦。 白粥叫乜嘢？ 系白粥。 呢个我真系冇听过，其实我自己都。 我有啊，我有见过啊 ，old school 啲啊，呢个可能系咪啊？个即系出嚟个词语都系 old school 啲，会唔会啊？ 系啊，其实谂唔到嘅。如果你记唔到就 tips 佢都讲谂， 谂唔到噶啦。 五十五十， 唔紧要啦。我哋下一题，米王啊，叫做 米王 有啊， 有听过系嘛？ 有听过，不过真系六七十年代，可能中国应该知米王。 你睇几嬲喺隔篱房，咁都唔知。 我旧时咧睇呢个小说啊，儿童读物啊，即系何子老师咧就写呢个《少年的我》啦， 系 跟住都有讲过 米王 代表白粥嘅， 好啊， 记得啊。 好，咁提醒翻大家啦。嗱，云吞面咧就叫细蓉啦。咁静云吞叫咩咧？ 静云吞 系啊。 哇，细蓉 佢嗰啲好难。 细蓉， 我话晒都饮食业巨子啦，我竟然谂唔到啊。 细蓉， 你咪好少食云吞啊？ 唔系，通常净系 包云吞多啲，包云吞多啲。 通常都系嗌细蓉啊嘛，因为我自己都 系细蓉啊，云吞面， 细蓉酒面。 你中啦。 细蓉酒面咪得咯， 抢答系嘛？ 中咗抢，唔系咁点解你唔讲食云吞咧？三个字啫，都系。咁你云吞酒面， 好多都系咁噶啦， 仲复杂咗 系 嘛？系啊，开估啦，正云吞咧就叫做细食， 细咩啊？ 细食啊， 细 食 啊， 系啊，冇错。 好多嘢咧都系悭翻一个字，但系啲人觉得简略咗，譬如中联通啦，其实系中国联通啊嘛。咁你悭咗个国字啫。 但系皮蛋瘦又悭咗皮蛋瘦肉粥，悭咗两个字。 好啊，好啊，好悭啊，好悭。 仲有好啦，嗱咁啊，加多啲饭肚饿啊，咁啊加底啦。但系女士们想食少啲饭，有时食少啲饭可能仲悭翻两蚊噶嘛。 小饭咯， 系咯，佢叫小饭，佢真系叫小饭。 我而家都真系， 咁你多饭都可以叫多饭，多饭啊，多数叫加底。 叫小底噶， 酒底 咩底咧？ 酒底唔系， 唔系酒底。 好啊，我一谂就 中哥系 WhatsApp 我。 中哥佢问 Google 啊嘛， 中哥 系 咪做 过 茶餐厅啊？ 问 Siri 啊嘛。中哥真系全部识晒， 啱啦，就是、因為你全部認識曬，所以你唔應該入嚟。係 啊，你喺隔離。 因為咧，我哋冇引頭啦，我哋兩個咧飾演一個愚蠢嘅分子，乜都唔識咧，幾好，令到崔傑同有成功感，係啦、 啊，就係、是、扣底啦， 扣底哦， 扣起咗個底，係啊，都 mix 埋，你聽咗之後你就會覺得啊 make sense 喎、啊、件事。 但我哋唔識啊嘛。 好，唔緊要啦，咁啊，不如咧等我講啦，係啦，我唔再考你啦，我考到你都嬲嬲地嘅。 冇嬲啦，我覺得好有趣 啊，繼續估下啊嘛，聽眾都一齊估嘛。 好，今日估多個 啦。平時我都叻慣啊，我係時候蠢啲啊。 我想熄咗你支麥。好啦，運吉啊， 運吉 係 啊，運吉知道點解啦？原來運吉同飲食係有關嘅、哦，即係個來源係同即係食嘢有關嘅。 何故咧？ 何故咧？咁我開 同橙汁有冇關嘅？ 冇关，同吉都冇关 的。最巧妙啦，运吉，你点都估到，你谂住堆砌一个故事同吉有关啦，佢一嚟 同 吉冇关， 系 啦，费 事你谂多咗啦。嗱，运吉咧，我哋即系白撞嘅意思啦。咁原来咧，旧时咧一啲比较平民啲嘅食肆啦，咁你一入到去咧，佢就会奉上一碗清汤。咁呢碗清汤咧就系免费嘅。咁点解咁好咧？咁样原来饭店每日譬如卖下啲鸡啊、鸭啊等等咧，牛肉啊。咁样咁卖咗嘅时候咧，即叫做卖又唔可以话卖剩嘅，咁总之多咗一啲肉出嚟嘅时候咧、啊，就攞系啦，就会熬汤， 即 系 好似烧味铺嗰啲汤啫嘛，例汤咁样， 嗰啲例汤咁样啦，咁咧就会有一碗汤啦，咁啊佢当然就会加好多味精落去啦、啊，因为斋嗰啲肉咧，其实一大碗水咧就冇乜味、 啊。其实我细个好中意饮烧味铺嗰啲汤， 我都系 系啦，就系嗰啲清汤 啊， 系 啊， 我哋后屘又叫上汤啦、 啊， 或者叫例汤啦。咁但系咧嗰阵时咧，因为佢乜都冇嘅，即系又冇送渣啊，又冇剩啊，其实系清汤一碗啦。咁啊，但系即系又唔可以叫佢做空，你知道我哋唔会讲话空，即系同吉空个空咧，咪唔好意头嘅。 同音啊，唔好用啦。 即系吉日唔可以讲个系良辰吉日，唔可以讲空日咁样。 系啦，即系呢间屋呢个系吉铺系啦，招租或者系吉屋招租咁样。咁其实系空嘅意思。咁本身形容碗汤咧系空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叫做吉湯咁樣，咁啲人咧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好窮嘅人咧就走去呢一啲嘅食肆嗰度啦，就一坐低咁啊，握咗碗湯飲， 就握碗湯嚟飲， 係啦，握碗湯嚟飲， 握嘅握碗湯咧，未至於握係嘛？ 因為咧佢係 又想俾人飲咧，你點？ 唔係啊，佢走啊，飲完碗湯之後走咗啊，係啊，就趁啲樓面唔為意嘅時候咧就行開，咁啊離開啦，咁啊所以咧就叫做握咗碗湯飲咧，就冇喺嗰度食嘢，咁於是乎咧啲人就。形容呢一班人咧就系混吉嘅咁样，混即系你呃啊嘛，欺骗啊嘛，就呃咗个碗嘅吉汤走咯。 混即系欺骗， 系啊，华字典系咁讲嘅，小混混啊嘛。 哦，好嘢，好嘢，好嘢。 我的享乐时代。 你中哥又翻嚟啦，系啊！ 呢啲咁样嘅香港老花镜嘅嘢啊，难唔到我噶。 系咯，所以咪叫你行开一阵先咯，如果咪俾你抢答晒。 点啊？ 今日享乐时代到亚奥啦， 系喎系喎。 其实咧，我近排咧喺湾仔区都活跃开，因为有啲工作啊，daily 都要喺湾仔做啦。第一样嘢奉劝大家喺湾仔区工作咧，如果你系驾驶咧，你一定要将架车派入停车场。 啊，当然啦，喺边一区都要嘅。 系， 因为抄牌嘅频率咧真系相当之高。 边一区都系嘅。 我喺一間咖啡店嗰度，我咁啱咧，真係好似中六合彩咁樣，喺揾到個兩個鐘頭嘅車位，咁我梗係嘆翻杯咖啡啦，輕鬆寫意人生啦。我喺嗰兩個鐘入邊，我見到有三隊人馬喺同一條街抄咗三次牌，真係好誇張，真係好誇張。所以咧，即係違泊嘅情況嚴重啦，抄牌嘅情況都嚴重，呢個係此消彼長嘅，即係你冇人違泊，冇人抄牌。啱啊！ 我哋應該係要遵公守法嘅， 係遵守法例。係 啱啦。咁但係咧，亦都呼籲政府可以嘅話，開翻多啲車位。 嗯，應該開盡咗嘅，都冇。 係咪再開double parking 向上發展，向上發展，上同下。咁啊，呢個叫做温馨小提示啦。因為近排都抄得密咁啊，啲師傅們有陣時食餐飯都要留意下。咁啊，我依家成日都喺灣仔食 lunch 咁樣。喂，灣仔我真係唔熟嘅，可能鍾哥熟啲啦，因為演藝學院都喺灣仔啦。灣仔有咩好嘢食？ 有一間上海鋪咧，數目字， 數目字嗰間， 上海鋪 咧，橋底嗰度啦，橋底嗰度 年代久遠咧。 咁啊，今時今日中屹立不倒，你就知道啦。由中國讀書嘅年代到做到依家都仲 係。我嗰陣時去嘅時候，佢已經係年代久遠咯。你即係更何況而家， 即係隨時成百年歷史都唔出奇啊。咁咧，我揾到另一間老鋪咧，就食咖喱豬扒飯嘅。咁啊，喺灣仔都係舊啲嗰邊啦。咁啊，嗰邊有啲有間冰鎮奶茶鋪，隔離嗰度有間豬扒飯鋪咧。哇！我嗰、那個晏晝做財經嘅同事同我講話，喂阿歐，你有冇食過灣仔名物啊？我話冇喎，哇！有個人咖喱豬扒飯好勁抽喎，咁樣佢話係咪啊？有咩好食嘅咖喱豬扒飯我未食過，我真係一食，我真係覺得人生其中一間食過最好食嘅。 有冇咁嚴重啊？ 咩色咖喱先？ 咩啊？ 咩色咖喱？ 黃色咖喱，黃色咖喱。嗱，其實我啱啱將張相 send 咗喺晨光個群組嗰度，你哋可以瞻仰一下，唔係瞻仰一下，觀賞一下。 食咖喱啫， 搞下笑啫，觀賞一下。其實瞻仰都啱，因為我清曬嘅。其實嗰個咖喱豬扒飯，你呢個咖喱豬扒飯嘅胃用 咁大塊豬扒嘅， 係啦。咁首先呢我呢、這个财经同事呢就带我去话喂阿欧带你去威啦食豬扒飯我话好啊咁样。一去到点样威法呢就是、要排队排咗半个钟头先入到去。我深信呢香港呢排队嘅嘢呢未必一定好不过呢唔排队嘅嘢呢一定唔好。咁所以呢我都坚持排咗半个钟头好肚饿。跟住入到去呢跟住个店员就话等等先逐个嚟咁、我话入到嚟而家食呢个咖喱豬扒飯。哇佢个咖喱豬扒飯劲在咩呢嗱个汁呢系稀稀地嘅其实。你即刻会諗喂我哋食咖喱豬扒飯那个兜咖喱汁唔系要結身啲先好咩咁样。我有阵时咧觉得咧香港啲咖喱咧就调得太浓稠啦、即系令到咧成日张住个口咧，好似变咗糊仔咁样，再加埋啲饭咧，其实你食多两啖饭咧，你已经饱咗啦。 咁但系如果你去到譬如嗰啲泰国嗰啲青咖喱、黄咖喱、红咖喱嗰啲咁样，即系稀到咁样得唔得啊？ 咁又唔得，所以咧佢呢间咖喱铺咧做咗个中间个位，即系少少流质嘅感觉，但系未至于结塌塌一劈劈咁样。咁、那個薯仔方面咧，即係成日話咖喱薯仔，咖喱薯仔，佢都俾到兩嚿你。 因為點解結塌塌咧？就係、是、有時咧，佢會將啲薯仔煮到熬到溶咗啊。係 啦，嗱，我又唔中意啲薯仔溶曬。咁、佢真係俾到兩嚿 爽口 嘅，爽爽地，半爽半淋。佢做得幾好，同埋個薯仔煎過嘅。佢煎過先、再整落去，變咗咧有啲薯角 feel。咬落去咧有啲嚼勁嘅。跟住頭先我都 send 咗嗰個豬扒出嚟，哇！那個豬扒簡直係淋到不能夠，你冇牙都食得到。我嗰一日去食嘅時候咧，咁啱咧左邊牙咧有啲牙肉痛，可能唔夠瞓啊。 咁你仲食炸豬扒？ 係咯， 係啊，人就係咁噶啦。你越熱氣嘅時候，越想食熱氣嘢噶。 即係平時又唔食。 唔係啊，成日都會咁啊！你生飛枝咧，你好想食薯條，係啊，你病咧好想食雪糕，人就係一個咁嘅劣根性，同埋一個咁嘅，即係你做咗人咁多年，你一定知道自己。 即係個感覺咪橫掂都唔爭在少少啦， 係啊，正所謂死唔死唔爭氣啊， 都係好任性㗎啦， 係啊，都係任性啊，跟住我就食咯，哇！佢淋到咧啲肉汁鎖住入邊，跟住爆出嚟咁樣。但係佢係廣東式嘅炸豬扒嚟㗎，就唔係日式嗰啲咁樣。跟住我就讚賞啦，即係 餐廳 feel 啊。 係啊，茶餐廳。嗰個我就讚賞啦，讚不絕口。哇咁好食嘅豬扒，好食咗好多年啦。 你真係孤陋寡聞， 好句好句，好句好句，我真係要去拜會一下，咁見識 下。咁都講得出， 我睇到而家都有啲肚餓啦，已經。 哇！我真係想打佢啊，打佢一個五星嘅分數。即係佢竟然講呢句説話喺我面前，真係好誇張啊！咁你所以話灣仔咧，真係好多貴寶嘅地方，同埋我中意咧去啲舊嘅地方食嘢嘅。其實每每都係一舊咧就可以食到嘅人情味，好似鐘哥咁樣啦。其實鐘哥都係，譬如佢點解話中意落劇？天食嘢啫，因为大家会打招呼， 人情味啊嘛， 会倾偈，问下钟哥揸住几多搭楼啊，手上持有咩股票啊， 系冇嘅。 近排边个威啊？咁样，即系你话寒暄又好，呢啲系因为过往嘅一年咧，大家戴咗口罩咧，其实个感觉人同人咧真系隔离咗啲嘅，即系疏远咗啲嘅，大家唔够胆咁 close 啊，即系惊啊你又可能出游过，跟住啊你自己屋企有小朋友，你又唔够胆啊，如果咧。我日日好似身陷險境咁，我啲朋友做家長嗰啲咧，可能有個初生 baby， 可能一歲兩歲，佢真係每一日咧， 做好多嘅防護措施，又洗手，又做好多唔同嘅嘢，明白嘅，同心抗疫，我哋當然了解啦。但個重點就係、是，其實佢每一日其實都如臨大敵啦。即係譬如中國一個人住，就算我啲二人家庭，咁即係兩個差唔多壯年嘅人，其實冇擔心咁多噶嘛。但對於家長嚟講，佢哋真係每一日都好似好擔驚受怕，跟住話個跳舞群組喺馬鞍山咁先算啦，當係哇，即刻想喺馬鞍山嗰排唔再翻去老爺奶奶屋企食飯，真係有啲咁嘅事例出嚟。我就覺得，唉，所以咧就特登去翻啲舊嘅區域，就重拾翻係一啲人同人嘅建立關係同埋人情味咯。 但都係唔好咁急，即係呢段時間大家盡，雖然歐話嗰度好食，但我哋都係等一個好啲嘅時候， 等到下年先。 我哋計劃下，咁啊最後啦，抵唔抵食先嗱？你講我好味咗咁耐啊， 原來200蚊一塊。 係啦， 係抵又唔抵啊啦？ 真係 㗎，因為佢有講啦，佢話。 好食咗咁多年，系啊！ 你而家先知咩咁样？即系佢 名物嚟噶， 佢都成八十几九十蚊一个猪扒饭。 茶餐厅咁好真系贵喎，好彩我问一句啫。 系啊，咁啊再计划一下先，再计划一下。 我真系要扮你啲人， 储下钱先， 储下钱先。 百几蚊食碗拉面，你就觉得啱数。九十蚊食個炸豬扒飯，你覺得貴？ 唔係你預咗同冇預到嘛？嗱，而家預咗，我就啊，遲啲計劃下再去食呢個豬扒飯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飞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